前嗰度拎咗人，嗱，一再 renew 翻嗰條拎落個 Facebook 度。咁多集咯，但系而家你上翻个 Facebook 就得啦，所以我 send 俾你嗰个 link， 我会改嘅。 Facebook 先。 Behind the scene， 大家都聽到曬啦，係咪？關埋個機個聲。喂，嗱，佢哋咧仲好努力咁樣咧 send 緊我條 link。 嗯。 打下招呼先。 Hello。 Hello， 大家好。 係。嗱，佢搞緊佢自己個群組嘅 link 咧，咁我介紹下，中間呢位係為嗰位 Ben 師兄。 嗯。 咁咧，個個都年青有為，係咪？即係發科師傅，你咁後生有冇說服力咧？你覺得？ 說服你就見仁見智啦，我自己即係信嘅咪信我咯，唔信嘅我慢慢睇下信唔信我。係 啊，嗱點解咧？我之前我話誒，我都冇乜呢啲 contact 嘅喎，即係我又唔係，我又本身我自己唔多信，嗯、但係點解會揾到佢兩個嚟咧？ 嗯， 原因就是我哋係舊同事嚟噶嘛。 冇錯。 你知唔知我去柬埔寨啦？ 嗯。 去老咩？ 老 窩。老窩啦。 嗯。越南啦。 越南啦，嗰啲咁嘅地方咧，都係同阿慧一齊出生入死嘅，可以話。 冇錯。 同埋親眼咧，俾佢見到我受傷嘅過程添啊！ 係啊。 你仲喺度唔幫手，仲係咁影相，仲哇！ 記住啊！ 我唔係咁嗰次好少嘢啫，但係雖然少嘢，但係痛到咧嗱，講痛咧，我今日就真係死曬蟹啊！真係。 嗯。 點解咧？因為我今日晏晝剝牙喎， 你今日剝牙？ 係啊， 即係今日剝嘅原來。 今日剝㗎，嗱、啊，因為以我上次兩年前剝牙咧，咁我同聽眾都講過啊，嗰、那個經歷咧係好甜蜜嘅，我未試剝牙唔痛嘅喎。 甜蜜啊！ 因為咧嗰、那個年輕同埋貌美嘅女牙醫啊，同埋貌美年輕嘅女護士咧，咁要掹隻牙出嚟咧，佢哋唔夠力㗎嘛，咁俾我用個身體夾住我嚟掹咯。 咁激啊！咁你應該好開心。 咁我當時咧，哇，簡直沐浴喺 B B 仔啊，唔係，除咗 B B 仔喺媽個肚裡面嗰啲感覺，就聽到佢心跳。 係啊。 係啊。咁係咁叫喎，我當時完全即係嗰個感覺咧，即係嗱，首先講諗唔到鹹濕嘢嘅，因為你大難臨頭啊嘛。 嗯。 俾人係咁叫個頭咧，但係我即係為咗自己即係減輕痛楚咧。 嗯。 我幻想啊，即係聽下佢嘅聲音啊咁樣。哇！果然咧，止痛藥都唔使食啊！嗰次夜晚仲要出親戚去食飯添。 但係你而家好痛。 哇！但今日就慘喎。 我見到你今日好痛。 因為咧，而家我聽你講嘢係有少少即係好似含住啲嘢咁。 哦，咁啊真係含住啲嘢。 冇。 咁但係唔係真係唔係講笑？同埋咧，我今朝起身咧冇胃口，因為痛到咧日日都要食止痛藥，因為排期要排好多日噶嘛。 嗯。 咁去到今日。哇！突然間，即係朝頭早係冇食到早餐，淨係食咗兩啖鵪鶉啦，飲咗杯咖啡就去嗰度，咁佢落藥落得好重啦，即係麻醉藥啦，同埋就食止痛餅咧，我唔醒起咧，空肚食藥會有咩效果？ 空肚食早餐係嘛？ 唔係，空肚打麻醉針啊，最慘。 係。 咁咧，跟住我就發冷。 係啊。 我喺醫務所行翻嚟嗰陣咧，個人發曬冷。哇！直頭喺街度凍，嗰啲人以為我係導遊咯，即係縮埋咁樣行，凍到。咁咧跟住咧，哇！焗住要買啲嘢食啦。咁食完嘢咯，辛苦到咧，因為痛同埋凍咧，呢個感覺係好得人驚，即係豎起曬毛管咁樣，同埋發燒咯，有少少。咁點知後來喺度咧，真係頂唔順啊！我喺度攤舔咗一陣，就喺呢度攤咗瞓咗差唔多半個鐘咧。咁飆咗身冷汗，而家好多，即係仲可以作戰。 系咯，但我見你今日個樣都好攰， 好辛苦啊！因為 牙痛好辛苦嘅， 我未試過咁辛苦。咁因為今次個藍牙醫咧，雖然佢都温柔，但 係温柔 係冇嗰種感覺，就冇咁感覺啊嘛。咁嗰個老嘅護士咧，仲咁樣揸住我頭咧， 俾佢係咁叫。係咁所以咧，即係嗱，呢個咧秉承我哋嘅一般嘅程序咧，我哋要首先同啲聽眾打招呼先嘅、 嗯。 哇，咁多人嘅今日，知道有猛人啊，可能 今日冇、啊。 即係我講你猛人都唔會講錯噶啦。 猛鬼個猛。 係啦。OK。 Hello, everyone. What is Sarah Lee Blackton? I'm Sarah. Jeremy Lee, he, Anthony Chatting. Hi, you're a live sharing. Thank you, Anthony. Hello, everybody. Ping Li and Lord, hi, Tam Zhang, Sharon and Chang Xin Bodo, set by XDD, your kids. And hello, Tam Zhang, and Zuki, looks up, say, Daiga Ho. Hello. 到 your kids and hello 嘉賓好啦 ，hello very Sharon and Wang 今晚玩黑白啊 ，Sharon and hello 為 Ben Siping Lee and Lord 冇我做同鬼強 ，Lord and Lee 開始 識同 High Palm Tree 拍我以前嘅拍啦， 佢哋拍啦， 哇你識㗎，勁喎， 大家好， 即係有睇我以前 係喎有，喂原來你都 係咁做 喎，我就仲諗住咧，唉翻炒得啦，因為我以為咧我哋啲嗰啲client 係唔同。即係我哋啲受眾咧，點知都有 crossover 嘅。係 咯，原來係大家都識 嘅。咁你有啲壓力喎。 我有壓力咯。 係咯，係因為咧嗱嘅鬼故其實我以前有直頭叫猛鬼 studio 咧，但係嗰陣時約極阿偉咧，即係唔係你唔得，因為嗰排唔知點解。 係咯。 你又有啲忙。 嗯。 咁變咗咧，係咯，咁變咗而唔緊要。而家因為我講到明今次 crossover 呢個猛鬼 studio 噶嘛。 嗯。 咁猛鬼 studio 已經完咗㗎啦，做咗13集。 嗯。 因為我實在唔夠鬼故。 點解啊？ 同埋啲人成日話：，屌你又唔信，又講鬼故不知所謂。 你又要講住美房咯？佢住美房有個鬼故嘅。 好似某師傅同人講：，俾我戒你兩刀先，劈兩刀先，你信唔信？ 係咧，你乜都唔信，俾我過你兩刀先。 都好。 嗱，講緊嗰個師傅咧，晏晝已經有人問啦。 係啊。 點解唔揾你以前嘅老友上嚟啊？咁我佢就揾唔到啦，就揾咗佢嘅 DNA 上 嚟。佢嘅 DNA。 系啦，咁咧好，咁我哋招呼埋呢几个听众咧， 好， 可以开始。你而家几多人？81人。 Your kids and hello Jupiter. Hello Yuki. Hi Jupiter. Where is the ghost? 喂，呢个咩啊 ？Where is the ghost？ 一阵间讲啊嘛，讲鬼故啊嘛。阿派人就话知道鬼故听一定开 stage two。哦，即系你平时可能唔系听 live。 嗯。 我听阿慧讲，你而家系潮流即系听 live。 系啊。 同埋有好处咧，你即刻睇到几多人？80几人。其实今日咧。就算多啦，因為我咧，我嘅聽眾下降緊。 啊？點解啊？ 唔知啊，可能我講啲嘢唔夠吸引啦。 咁講勁。 咁啊，阿偉一嚟到咧，就即刻 爆啦！ 兼夾咧，你睇下，仲有呢啲就係我話想俾你見到嘅嘢。 哦， 係咪好醒先就見到？ 係即刻醒神曬喎！坐定定聽正嘢。 係多謝 Ultraman 96嗱，咁咧 Ultraman 咧，佢喺三藩喺洛杉磯嘅。 嗯。 咁佢係 US Star 嚟嘅。系冇開心啊！ 好開心啊！ 所以咧，每次請你飲啤酒啊、威士忌啊，完全冇問題。 都係因為佢哋。 原因就係咧，我哋聽眾咧就有一個傳統啊， 嗯、 就係話聽嘢梗係要俾錢噶啦。咁啊、 嗯， 例如即係我又唔勉強嘅，譬如佢大家出嚟飲嘢，咁有啲要買兩樽啤酒，有啲要揸飲都得嘅，即係我哋冇乜所謂嘅。咁、 嗯、 當然有呢啲充氣啊，梗係開心啦，係咪？係 。 咁咧就多謝Ultraman先啦。 即刻係咁望住啊！你睇下。 多謝曬，多謝曬，多謝曬。 咁咧就所以咧嗱，我即係正如咧，我有個 sponsor 嘅嗱，我 show 俾阿偉睇，其實、 啊、 就嘅途徑嘅，因為佢想了解多啲，咁咧可以 show 曬喺度啦。本地嘅朋友 HSBC 咧就招呼，即係唔係就可以 sponsor 我呢個地方，譬如可能交部分租金啦，同埋買嘢飲俾嘉賓啦，同埋即係各樣買支靚啲嘅麥啦，即係大家講得舒服啲。咁呢啲全部咧都係成本嚟嘅，包括人哋嘅時間都係成本嚟嘅。咁起碼令到人哋哇隨便飲嘢，起碼打開個雪櫃飲到你唔飲都有飲啊嘛，係咪先？即係起碼都要咁噶嘛。咁所以咧，所以 sponsor 係好重要嘅。咁嗱，我唔係成日 show 嘅，因為好似好同臭咁，咩都講錢。咁只不過咧，我話俾阿偉聽咧。即係我建議佢咧，其實你 live 啦都可以咁樣。 明白。 你即刻整個咒消災解難，即刻叫人 super check， 唔係應該人緣招財喎，應該 要 係啦，冇錯。咁所以咧就係咁樣啦。 嗯。 OK， 咁呢啲講笑啫，我覺得出心啦，純粹係。 嗯。 阿 Respectin 就話嘉賓好，今晚一定爆多啦，差唔多98個人啦，不如整一個 猛鬼嘅鬼故啦。 係咯， 你講先啦， 有翻 咩先啦？ 我先啊，我先，大家想聽啲我親身經歷啊，定係聽翻嚟嘅先？ 即係真人真事好啲。 親身經歷嘅話，就合乎我呢個九吹廿四多啲。 嗱，真實親身經歷嗰啲咧，我可以即係講翻一啲我以前我未話真係專門去學法科呢啲時間嗰陣時。撞過嘅嘢 係你學咗幾多年啊？ 其實我入門都有十幾年㗎啦。咁、okay. 但係嗰陣時入門咧，即係其實我就都信呢樣嘢，不過嗰陣時就叫做防命保身啦，叫做即係有啲安全感咁樣啦。咁、後期係真係先至開始越學就比較深入啲咁解嘅啫。係啦，咁我嗰陣時我自己係做第二行㗎嘛，我唔係做呢行㗎嘛。係啊， 做咩行業啊？可唔可以問？ 我嗰陣時做地產嘅、都係做地產嘅、 哦， 即係我啲人都 好猛㗎喎。 其實都好多可以講㗎，真係好多。你想聽啲真係？關於地產嘅定唔關於地產先？ 通常地產咧都係睇樓嗰陣嘅啫。 係啊， 咁睇樓嗰陣通常都係話要敲門啊咁嗰啲，即係聽到厭啦。但係咧有冇啲咧直頭係跟埋你啊，或者直頭係有個預謀叫你去嗰度睇啊嗰啲？靈感上嘅嘢 嗱，如果你講到咁犀利咧，其實因為做開地產咧，我哋自己都有啲規矩咧，相對敲門啊，好多嘢都會其實都一啲秘技、一啲禁忌，我哋自己都會做嘅。咁如果你話最恐怖嘅有一次啦嚇，叫做。最恐怖嘅一次咧，就係我嗰陣時喺荃灣啊某個屋苑，咁啊嗰陣時有個同個同事兩個人啦，咁啊 邊個屋苑啊？近邊度噶？ 近住荃灣區啦，深井出少少啦， 嗰 啲啦嚇，係啦， 即係好多命案發生。 即係游水嗰度啊嘛， 係咯，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嚇，唔好講到咁清晰啦， 其實冇乜所謂嘅。 咁啊，我嗰日咧就有個業主咁啊擺咗低咗條鎖匙咁啊俾我哋，咁我哋通常做地產咧咁啊收條新鎖匙啊，咁一定上去我哋叫 preview 上去。望望間屋片嘅樣先去 sell 噶嘛， 即係有多啲資料。 係啦，多啲資料。咁我同一個男同事咁啊，上去睇啊，上去睇啦。咁啊，上到去，咁啊，我哋都係好慣性，撳一撳鐘先，一個禮貌性敲一敲門。咁啊，諗住，咦，冇人應喎，等咗幾分鐘都冇人應，因為我哋都知吉嘅啦嘛個盤，咁我哋就一定開門啦。開門嘅時候咧，開極都開唔到，就以為條鎖匙係咪唔啱咧？ 都會成日發生啦。 係啦，都成日發生，係咪唔啱咧？咁啊，跟住再撳多一下，中間裏邊有冇人啦？然後就有一個人，一個阿婆嚟嘅，開住咗道門，一條細細地嘅欄。 你係見到阿婆？ 一個阿婆，我同我同事都睇到係一個阿婆嚟嘅。咁啊，我哋問：喂，婆婆，我哋入睇樓啊，啱啱你哋有個業主咧放低嗰條鎖匙啊，你方唔方便開開門俾我哋入嚟睇一睇先啊？咁樣。咁啊，跟住阿婆係完全冇出個聲，閂翻埋道門。佢係好自由、好慢咁樣閂翻道門。 喺出邊喺裏面？ 裏邊開住條門罅裝出嚟咯。 哦，即係佢擁翻道門。 係啦，佢擁翻道門閂翻埋。咁我哋覺得奇怪，咁啊再撳鐘啦，又冇人應，又冇人應喎。跟住咁啊嘗試再攞條鎖匙再開下，又開到喎。開到咁啊照開門啦，咁啊開埋道門一入去，成間屋係吉嘅，全間屋係。 咁你見到阿婆嗰個 moment 咧，佢有冇神跡㗎？ 點樣有冇層次發展？ 即係你見到阿婆嗰下，當時陣屋膠都係冇層次嘅，乜嘢？ 唔係佢因為開條好細嘅欄，即係好似你開條細細啲嘅膠， 係 啦，個人攝喺嗰度望住你， 裝唔到入裏面。 係啦，冇錯啦。咁啊，跟住開門，全部冇嘢吉嘅，咁點解會有個婆喺度？咁啊，有婆婆咁樣喺度，我哋喺度揾啦，揾到成間屋係一個人都冇。 佢著咩衫啊？你見到嘅？ 好普通一啲阿婆著嗰啲唐裝咁嗰啲衫咯。唐裝式嗰啲衫，即係就唔係話係啦，冇錯啦。阿婆通常啲婆婆著好中意著嗰啲款噶嘛，係啦，冇人喎，咁啊開始已經怯啦個人，咁咪怯啦，咁啊跟住即刻衝出去，即刻衝出去，因為裏面成間屋冇咗個阿婆嘛，衝出去閂門，但係我哋衝出去嘅時候，我哋係個鐵閘又係開唔到，開唔到翻出去。我哋就唯有 困住咗 喺裏面。不過好彩嗰陣時咧係黃昏嚟嘅啫，就唔係話黑曬嘅，唔係黑曬，都仲有啲光。 裏面有電嘅， 裏面有電嘅，係直情出唔到去。咁我哋係唯有兩個男仔冇辦法，大嗌喺度講話，唔好玩我哋啦，婆婆，我哋走啦咁樣。 即係你都保持唔到冷靜嘅。 唔係，我哋知一定係咁啊，除咗咁樣冇辦法。因為我嗰陣時你話我學法科啫，我嗰陣時我做地產，我唔係專做專呢樣嘢噶嘛。係啊，咁啊唔好再玩啦，婆婆，我哋要翻公司做嘢啦，有啲咩打攪曬。講完之後就開到咯，個鐵閘就開到，出翻去，咁啊跟住衝翻落去啦，咁啊當冇事發生。其實我哋兩個都已經好驚啦。咁啊翻翻咧，就原來嗰間屋咧，啱啱嗰個業主原來有個屋企嘅老人家，就喺嗰度先遊咗嘅， 係啦，就喺嗰度先入咗嘅。咁就我哋就我哋就覺得應該係嗰、那個。 冇理由，你冇理由知嘅。 係啊，我哋除非我認識佢嘅啫。 揾翻個業主攞啦， 係啦，攞張相嚟望一望啊， 係咪先？知道咁啊點咧？ 係啊，咁啊。即係件事就係咁樣咯，即係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自己係親身去撞到嘅。 咁但係當時咧，即係最奇怪咧，嗱，譬如你學法科，嗯、某程度咧，你接觸到呢啲靈體現象咧，會敏感過你嘅同事噶嘛？ 會㗎，會㗎。 但係嗰次咧，你同事見唔見到咧？ 見到，佢係同我同一時間係見到一個人嚟㗎，直頭係一個人。 即係實體，你完全唔覺得佢。 唔覺得開嗰時，大家都唔會覺係呢啲嘢嚟嘅，只係覺得有個門， 即係以為 有 人開門。等你哋嚟咁樣， 係啦係啦，冇錯啦，係咁嘅情況。 嗯、 不過真係好驚㗎，嗰次真係你親身嗰陣時候你就真係好驚，入到一個人都揾唔到嗰陣 喂，咁之後你有冇即係類似即係嗰次經歷之後咧，你有冇啲即係因為你做咗法科之後咧，有冇啲預防見到啊、嗯、或者？即係冇得預嘅， 其實 即係你唔想見到 嗱，預唔預防咧？其實預防咧，其實一樣嘢就係你最一個人，我哋叫精氣神， 嗯、 你夠瞓、 嗯， 個人夠精神， 嗯、 你就其實預呢啲嘢嘅機會率已經好少㗎啦。即係如果你成日去夜蒲啊， 嗯、 又飲酒啊，個人成日都惡下惡下， 或者身體嘅機能 冇錯。即係其實我哋法科就叫做精氣神咯。嗯、你精氣神唔夠嘅就好容易阻礙。你有精氣神，有啲嘢其實想俾你見，你都未必會見到。 哦 ，OK， 係啦，即係好似人我哋傳説講嘅三道火咁解啫嘛。 即係譬如頭先我咩剝完牙痛到咁樣又發冷，好容易攋嘢。 其實會㗎， 所以今晚講完之後， 你翻屋企小心啲啦。 唔係咁，所以咧頭先喺度寧願瞓啦。唔係因為真係痛到有啲幻象今次。 係真係 唔係話佢啲手勢唔好，因為個牙太難剝啊，太入。咁所以咧，即係我唔怪之有啲人咧好擔心全身麻醉。 嗯。 即係係嗰個感覺醒翻都係好辛苦。 嗯， 即係唯獨是要揾女嘅牙醫啊、 哦， 下次 冇牙 開心啲， 開心 咪就咯。我以為摸牙次次都係咁噶嘛，點知原來唔係。最慘就係咧，我出翻去同姑娘俾錢嘅時候咧，出邊嗰啲人咁樣望住我，原因就我隻眼飆曬眼水。 哦， 跟住我係當時一啲都唔痛，原因就係個護士咧懟一嚿棉花落個口度咧，懟到 好大力 反曬胃啊！即係我好敏感嘅。 嗯、 因為那些打完麻醉針咧，你覺得自己腫了、嗯、但其實沒有腫嘅嘛。 係啊， 但執到落喉嚨度咧，個棉花執到響反曬胃咁樣咧，咁、嗯、我跟住就要出去同佢解釋，其實一啲都唔痛，只不過反胃啫，條粒嘅棉花太大咁樣。 嗯，我睇到你個樣子我都覺得好痛。 係、哎、好慘啊，總之。 係啊。 喂，啊多謝阿 Ben 講咗呢個古鬼故，即係呢啲咧親身經歷咧，又唔同嗰啲 V 暗暗嗰啲咁恐怖， 嗯、 即係好多。好多枝節啊咁樣嗰啲， 其實嗰啲就誇張咗。 都擺到明係要嚟做鬼節目嘅，咁、但係咧我就比較崇尚啲第一身嘅見證， 係、嗯、啊，好恐怖㗎。 係啦，睇下有冇人有反應先，因為咧、我哋 突然間咁多嘅， 都少咗㗎啦，因為佢聽鬼故啊嘛。 哦、 Hello Rose 你好。啲九啊幾人喎、哎，有人即刻講咗個花園啦，不過你又唔使， 已經即刻知道 了，你又唔使話係同埋嘅。 Sharon M 九十七人啦，特聲 Hi 探長 ，Beauty Watch Site 探長，嘉賓好，今晚一定爆多人 ，Sharon M 過一百人啦，104 Watching 陳丹有鬼故。快啲嚟了拉住 Prista 1106，我要真普選，我要真普選。Very true， 茅山定錄音 ，Waters 錄音啊錄音啊，可以話俾你聽。 Chadwick 0504疏疏 Albert Yard 探長 ，and 嘉賓 你哋好 ，Sharon M 即係荃灣邊度？哈哈哈，9343 G 探長。阿维班之兄好，9343 Jenny 可能是嚟 X 花园，平呢 个 花丽城花园 ，Primitive 城花园 ，Sharon M 哈哈，我唔熟嗰头都系咁估。Thanks 楼上朋友们 ，Nancy 嚟迟到 ，Slack 吵到红 J 老氹，嘉宾好 ，Sharon M 嚟 X 加 X 城，哈哈哈 ，Pro Michael 探长到眼银 ，May Rain High。 其實就不是杜華根，是就成隻剝咗，因為太入， 是啊，成隻 因為太入就好難搞，因為佢照 X-ray 咧，喺啲牙根、牙腳嗰度發炎啊，咁你到得牙根，你成隻牙都冇一半啦， 咁就剝咗佢啦， 同埋嗰度到唔到牙根嘅太入， 係啊， 咁所以成隻剝咗佢咯。 其實我見到都覺得痛嘅啫， 係， 因為你講嘢都， 咦阿慧，你喺 DBC 講鬼故啊，咁怪 啊， 唔係同阿 Otto 同阿邊個咪鬼強啊嘛？ 哦 ，DBC 我係舊同事喎，我都喺 DBC 做過。 係嗎？ 係啊，我就 可能時間唔同啦。 哦，可能係。 我嗰陣時係講政治嘢咯，音樂節目。 哦。 但係有政治抽水。 嗯。朝早啊。 啊，唔係夜晚，星期六夜晚。 我好夜啊，最夜我啊。 最夜你啊？嗰陣時鬼強同埋咩？ O2 係啊死啦！我有印象啦。 E2 嗰個嗰個我 大口仔啊，成日蝦我嗰個啊， 佢黑人啊嘛， 係啊黑人啊黑人牙哥。 但係呢排唔見得好。 唔係佢都有佢而家電視台。 哦 OK， 咁啊 O2 我都同佢做過同事啊，同佢菲律賓咯，唱由菲律賓咯。 哦， 至於阿偉咧，我落咗個永久嘅魔咒落去。 嚇係啊！呢個係一個靈異嘅鬼故。 阿偉真係好可愛嘅。上嗰次去到嗰度係咩？喺湄公河旁邊嗰個酒店咧。 係。 咁咧。 越南啊，係咪都 係？係啊！大家就死啦，住啲房得唔得㗎？咁樣，跟住及多阿偉越行越入喎。阿偉，你住美房喎、啊。喂，咁點啊？點啊？點啊？住美房嗰啲人減唔到肥嘅。 跟住之後佢哋好衰啊！跟住之後咧，你知唔知道我住完美房之後咧，真係增肥咗成三四十磅嘅，冇人性啊！真係肥咗啊！你都知 道。你還原翻咯。 係因為我冇再住美房啦嘛。 哦，即係我提醒你啫。 呢個魔咒幾犀利啊！ 其實就唔係魔咒嚟嘅，因為人你信唔信人有靈感？ 所以唔計相信你靈感都係一定係暴肥係 嘛？即係你嗰個 moment 你覺得係就係㗎啦。 O K， 而家你見到佢個靈感咪會肥定瘦啊？ 而家瘦翻，因為佢醒目唔住美房啦嘛。 冇錯， 個下巴即刻出翻嚟啦。 真係我住完美房之後，即係暴肥三四十磅嚟曬大個，有五十磅添啊！ 之後做後期嗰輪嚟探班，哇， 越嚟越肥。 點㗎？你好似都揾過做講一次鬼故啦。 係啊。 嗰次好似咩都一事無成啊！ 你啊嘛，唔係嗰次你嗰個好恐怖啊！你講以前你喺唐樓嗰個 band房 啊， 嗰次你 嗰個真係恐怖啊！ 嗰次我係諗起都驚啦，大佬。 同埋嗰日其實你喺我哋嗰度都有啲靈， 我就聽到啦。 係啊，你問下 女仔聲， 同埋有冇貓咯？ 係咯，即係我分唔到係貓定人。其實呢度都有啊， 有貓係咪？ 唔係，我聽到出邊有啲 click 走過嘅。咁咧我就賴個雪櫃咯，雪櫃個 compressor 一開，就會影響到啲擺得好敏嘅嘢跌落嚟。 唯有咁樣安慰自己啦。 唔係事實上亦都係。 咁一咁諗會好啲咯，無謂諗咁多咯，真係好老實。 或者今晚睇下會講完之後會唔會引曬佢？ 同埋咧呢度好乞人憎嘅，一出門口咧，嗰啲門咧全部啲不鏽鋼鏡鋼咧，行過見到自己個樣，已經唔係靚仔噶啦，仲俾人自己嚇嚇，成日都咁，大家嚇慣咗咧，係話知你係真定假？ 見到都當見唔到啊！ 啱，係啊，多謝你話佢哇好啊！ 哇 ，MK Moon， 多謝你啊，真係 多謝， 真係多謝曬。咁咧就話 Barry Chan 咧就話智慧齒啊，又好入好麻煩啊。剝咗冇智慧都唔緊要啊！咁好智慧真係好痛苦啊！係係冇錯。咁咧就即係我睇老豆老母就知，即係佢哋後生嗰陣咧好多經歷，好多唔開心。 嗯。 又打過仗啦，又家庭嘅嘢啦。 嗯。 又好多同輩都遠自己而去啦。咁但係突然間去到嗰個病係補償翻你嗰個傷痛，即係嗰啲失。即係嗰啲咩痴呆啊！佢咩、我有啲姨媽已經先遊咗好耐，我媽係唔記得咗啊！咁同埋以前啲仇恨又唔記得曬啊！咁、所以我覺得即係人太有智慧咧，或者太好記性咧，都係好大鑊。 選擇下記邊啲唔記邊啲咯。 但係有時有啲人唔得噶嘛，一團火喺度噶嘛。 係。 轉牛角尖。 即係佢傷得你好重要嘅時候，咁你咪哇一世咧一息尚存都要。都要 报仇， 单止记， 我要同我奶奶报仇咁嗰啲， 整翻镬咧，你点都整翻镬你嗰啲咧。咁所以咧，我觉得人啊，算啦，即系个机制叫你痴呆，你咪痴呆咯。 嗯， 咁所以咧，真系唔好医啦，如果有都唔好咁家家一铲啊吧。即系我的确觉得系咁嘅。 我因为头先我一路睇呢台，觉得好笑，系啊，好衰啊，真系一个恶毒嘅魔咒嚟，话俾你听啊，真系啊。 2007啊。依家先到各位主持开探长开 Pirate Zoo 转美房中不锈钢探长好乌鸦口上嘅部肥 超级无敌邪恶嘅灵感，佢买佢个魔咒好毒啊！ 灵感就冇话邪唔邪恶嘅，灵感系中性嘅，即系邪恶嗰下就系讲出嚟咯。 其实因为咧，本身咧，即系听啲师傅讲咧，住酒店嘅尾房咧，通常都系会撞嘢嘅。因为嗰日我就已经死啦，住尾房，咁我就望住咁点算啦咁样，跟住佢就嚟咗呢个魔咒啦，跟住我就一路暴肥落去啦。呢、這个真系好恶毒嘅魔咒嚟嘅。 唔紧要啊，我喺你尾二嗰间房我都肥咗十几磅。 害人中害己 啊！傳染喎， 而家咧就瘦翻， 系啊，一齊瘦咯。 因為我戒咗電信啊嘛， 戒咗唔住美房係嘛， 不嬲都唔住， 唔住美房隔離嗰間添， 不過係 戒埋， 盡量住頭房。 我今日見到阿探長都瘦咗好多， 係 啊，真係瘦咗好多， 係啊。咁啊，但係咧就瘦有瘦嘅唔好處，我覺得 點解？ 因為其實我不是貪靚減肥，你知道我都不是靠外表賺食的，原因就我的鼻寒呢是去到睡眠窒息的、即是逐住自己那些、我有個朋友呢好人的送一個那些枕頭給我，那枕頭呢就是睺你一扯鼻寒呢，他吹一張一卡有六卡氣袋在枕頭裡面、他就感覺到你在睡邊邊，一聽到你鼻寒呢他就輕輕地動你呢，就等你醒一醒、但又不會醒曬，就等你停咗鼻鼾。咁佢一除咗有呢個功能之外咧，佢仲會跟埋個 app 咧，就會記錄咗你瞓覺嘅時候有冇鼻鼾聲，同埋瞓咗邊邊，係啊，俾你睇下。 即係佢直頭送咗個枕頭俾你。 係啦，個枕頭咧就連埋有個機嘅。好啊，我俾你睇下呢個 figure 咧，就係我得10% 鼻鼾啊，瘦咗之後係一路瘦一路減鼻鼾，俾大家睇睇。10% 鼻寒啫，而家少到我就唔使打機啊！我俾一個月前你睇下， 即之前你係真係試過瞓瞓下一覺係有少少窒息跟住醒咗。 經常啊，嗱一個月前嘅 figure 咧，大概係咁嘅，係40%， 哇，都爭好遠， 即係個臨界就喺呢度咯。 哇，都真 係即係呢度嗰啲肌肉咯，即係以前可能太多脂肪頂住你啊，即係令到你唔暢順啊。咁我呢個目的係達到咗嘅。咁但系問題我都擔心反彈噶嘛，咁好彩咧，我發覺我其實唔食澱粉都得嘅，即系我唔係話特別有癮嘅，不過榴蓮就幾難忍嘅。 啊，榴蓮都好重， 其他咪真係正重啦，榴蓮直頭邪惡添啦， 邪惡、 但係咁好味喎、 啊。唔係，我以前都唔食榴蓮嘅，不過係個朋友話。女仔會食咗好，跟住又話咩食榴蓮飲罐可樂好正咁，所以就 翻啲味出嚟啫嘛。 我唔知啊，跟住所以咪試咗咯。 你坐一架嗰啲迷你汽車咧，你食完榴蓮，你其他四個人都唔食嘅咧，你就真係正 啊！哇，臭到爆！ 個個都哇 ，after taste 好勁， 咁鬼卑鄙啊！ 係喎，哇！真係 L 不休嗰個英鎊真係令人開心嘅。喂 ，thank you 啊 ，L 不休你嘅呢个十个英镑。喂，咁咧仲有嗰个 app 当然 Android 有啦。 L 不休十房 Very Chatting 录音如何练功？有无上务员 Sharon 嘅咩 app？ 上务员 即系坟场嗰啲咁啊？ 唔会噶，我哋通常都系正统少少，开头都系打坐啊，练下一啲比较轻强啲嘅嘢先。其实我哋师傅就主张我哋就个基础做好咗先。 系咪有啲咧真系去坟场嗰度布施啊？ 嗰啲其实已经比较偏咗少少，同埋比较高啲噶啦。即系其实我哋学咧就主要做嘅系真系去帮助人，同埋系真系打坐啊。令自己的精氣神好了先，即係呢個是我哋師傅第一樣教我哋嘅嘢先。即係其實，即係反而有些可能話一教就話教你標銅啊咁樣嗰啲，其實個個師傅就有個個師傅做法。咁啊，大家都唔會話邊個啱邊個錯。咁啊，但係我師傅就通常真係教我哋比較平靜啲嘅，養好自己嘅精氣神，平時打下坐啊，練下寫符啊咁樣先。 因為目的係咪都係想幫人咁嘅啫？其實 主要係咯，其實主要都 咁。但係嗱，以我所知啊，從呢個人類學。同埋即係人嘅人嘅人都唔同嘅，個DNA 組合都唔同嘅。有啲人就特別貪心，有啲人大方啲，有啲人就有正義感，有啲人又願意犧牲自己，有啲人咧就貪生怕死。咁即係我覺得即係走去專登學呢啲嘢嘅人咧，係咪真係唔可能有啲負面嘅內涵咧？ 其實就 簡大鑊 簡單啲啦，即係點樣講都好，即係我哋始終都係一個凡人。 咁啊喺我哋學，我哋就算學錄音好，收翻嚟嘅，我哋係有自己少少嘅法。 係。 但係你話個法係咪高度可以話喂我想點就點咧？ 嗯。 即係其實就好多我哋即係我哋錄音好或者其他派別嘅好，我哋其實有條咒，嗰條咒咧其實練咗出嚟，心背咗出嚟咧，其實係我哋嘅祖師係俾多啲法我哋去做唔做呢樣嘢。 嗯。 咁如果你行一啲叫做話喂我係想學咗呢啲，我係個負面嘢想，譬如話做一啲唔好嘅嘢咧，其實好老實，一個我哋祖師嘅正神。正嘅神仙點會去俾一啲法你去做呢樣嘢解咯？係啦，即係唔同你話可能聽嗰啲喂降頭嗰啲又可以害到人喎咁樣，但係降頭嗰啲佢係一啲邪術、一啲巫術，偏咗去巫術之類嘅嘢嚟㗎啦嘛。 嗯， 個光頭嚇，光頭直接仲利用埋化學嘢添。 係啊，冇錯冇錯，即係蟲啊，一啲植物啊，做用咗好多呢啲嘢去做㗎嘛。 其實我以前咧，我神廟會聽到呢啲，因為我唔信嘅，哇隔空你講嘢咩？但其實後來我見了一個客人呢，即他的行業即令到我真的相信了，原因就是他是做一個那些渠務， 渠務 即因為香港呢那些廚房的污水不可以直入雨水渠的嘛，有隔油池拿走油，我的客人呢他做所謂環保的 東 西，他有個那些 tank 呢，即是半間廚房那麼大，要收集那些咁嘅油渣啊，同埋嗰啲廚， 即係要不斷咁樣鬧。 唔係，佢即係有餸味就倒曬落去啦。咁嗰個蜂蜜嘅嗰個 tank， 咁由佢自己化解。咁咧佢咧就會有條天線有電，就俾一個温度啦，同埋一個 signal 咧，就係憑嗰條天線咧，就引空氣裡面嘅一啲分子，我哋睇唔到嘅，好似歐洲發明呢樣嘢嘅，就走入去佢個 tank 嗰度。就幫佢食啊，食曬嗰啲廚餘、啲油啊，全部食曬，食曬佢就即刻走翻嘅。咁原來啲微生物咧，眼都睇唔到嘅嘢咧，真係存在喎。兼夾你係某程度控制到佢，即係引佢埋嚟食你啲嘢，跟住啲水咧就排出雨水渠都得嘅。咁慳翻好多排污費同埋雨水渠，唔係即係同埋嗰啲清潔劑。咁即係哇，原來呢單嘢係 work 嘅，但係雖然係咁樣，但係香港最貴嘅地方啊嘛。你點可以嘥一個地方招呼佢去做呢樣嘢咧？咁所以香港咧洗碗一定係落重洗潔精，一定係破壞為主嘅。咁但係原來呢個世間上咧，有啲研究微生物嘅人咧，已經掌握到呢個技術。咁我覺得落股啊嗰啲咧，都係呢啲嘢嚟嘅啫嘛。 係啊，不過佢哋就用咗一啲比較遠古，即係以前嘅方法攞咗嚟用呢樣嘢，即係冇而家咁科學性。 係啊， 咁解啫嘛。頭先你講嗰啲係 存在嘅，原來呢樣嘢真係。係 咯。 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我雖然有好多嘢我係唔信嘅，但係我唔係唔信佢嘅存在喎。我只不過咧，有啲人講到吹到爆噶嘛，大佬九吹廿四噶嘛，真係，即係吹到又識得揾你個撳你個門鐘先入嚟啊！又識得上嗰個月球啊，上咗火星都聽過啊嘛，打坐。咁我想問你咧，你有冇打坐上過火星？ 點樣打坐上火星？ 因為咧，我以前細個咧住屋村嘅，細個嗰啲鄰里關係非常好噶嘛，你隨時去人哋屋企， 係啊係啊， 攞人包圍他啦，飲佢都唔俾你扯噶嘛， 全部開曬門任你出出入入。 最緊要好傾， 係啦。 咁咧，我唔知點解自細咧，小學我已經同啲老嘢好傾啦，因為我成日醒喺佢身上學識佢啲經驗。咁而佢又唔抗拒，有啲老嘢特別中同細路仔傾偈。咁可能我有老人精啦。咁咧，我七樓嗰陣時有個咧屋企咧，即係住屋村嘅窮等人家。咁唔知點解中國人嘅社會咧，窮就代表撈教，就代表惡俗，就代表污糟噶啦。即係普遍俾我感覺。 係啊，好多人以前讀小學，即係啲同學都係 因為哇要揾食噶嘛，咁我邊有時間執屋先得㗎？即係呢個佢哋藉口啊。咁你見日本人咁窮，佢哋都交都好舒服㗎。咁你嗰個阿叔咧係零零四四氣質唔同嘅，佢都係住呢七層大廈。哇！佢屋企執到靚到咧，就好似拍戲嗰啲古裝屋企咁。即係嗰啲啲牀又全部木製啊，即係佢係。揀紅 A 啊，因為揀個手製啊，你有得揀嘅，或者自己揼啊咁樣，咁佢又唔使點翻工嘅，咁啊自己有個神壇喺屋企嘅，直頭係好，即係冇人敢入去，啲人以為癲嘅，但我咧就成日入去騷擾佢。 咁你咁曳嘅？ 佢唔係我問佢嘢，開心嘅。咁佢話咧，我日日都打坐兩個鐘。咁我打坐喺邊咧？咁樣即係打坐咁進入咩境界，有咩目的咧？咁啊巨細無遺講曬俾我聽啦，即係話想個心靈咧。超脱肉體， 平靜 嗰啲直頭係道家嗰啲好原教旨， 即係古代咁樣，武當山咁。 嗯。 佢就係話咧，我每日咧咁樣個身體好啦，第一，第二咧就係、是、有個榜樣俾人知道咧過呢生活咁樣。 嗯。 即係將佢籠統咁樣講翻出嚟，咁問佢：咁你打坐嘅時候，你係諗緊咩啊？其實我打坐好自由嘅，我曾經去過火星、木星嗰、那個環嗰度，我心諗我當時即時秒啊！但係我就扮謙虛咁，當然。 咁犀利咁樣， 我話就算你有咁嘅能力，你識唔識路啊？ 好雞喎！ 當然佢冇答到我啦。佢話：如果 你跟我一齊打坐，你又會識路噶啦。咁我一路咧，呢個疑團都擺喺我心裏面咧。嗱，啲人就算去嗰啲 remote viewing 啊，即係你知美軍同埋蘇聯軍隊咧，都及人哋啲秘密武器噶嘛，揾啲人去打坐。 嗯， 但你識路先得㗎，係俾翻你個 Google Map， 你叫我揾蘇聯嘅火箭基地嚟睇下，你都未必識揾㗎嘛，大佬。咁嗱呢啲嘢咧，我個層次係講唔通啦。 叫佢揾米一區咯， 揾米一區啊， 係咯。咁即係所以咧，我覺得咧，但我大過咗之後咧，我又真係冇咁幼稚。 嗯， 即係可能有啲嘢靈感嘅嘢好難講㗎嘛。 嗯， 即係你個靈感去到嗰度，可能已經超越咗 A 同 B 點。個中間嗰啲嘢㗎啦， 即係其實佢有少少好似靈魂出竅咁嘅意思。 係，但我疑問就係你都識路先得㗎。咁但係原來咧，佢嗰個境界係唔使識路嘅，即係 A 同埋 B 有個蟲洞咁樣捐咗過去，只要你個靈感喺嗰個 point， 咁你自然會喺嗰度出咗嚟，都唔定。 因為以我所知，就算你要靈魂出竅，即係都係要有個導師去引導你點樣翻嚟噶嘛，即係因為我試過玩過，係、哦、啊， 出體傾啊， 係啊，唔係，但係出出口會瞓咗覺、哦，打鼻鼾添，笑到我咧，好搞笑。因為有一次係試玩啊， 其實出體都會打鼻鼾嘅應該。 因為你都會，其實你都會瞓著覺噶，即係你好得意噶。佢會俾啲歌你聽，咁你放鬆咗個人，佢會話俾你聽，其實有少少似遊地獄嘅。佢會話俾你聽，你會進入咗去邊一度，咁跟住可能你會見到啲花，見到啲嘢，咁跟住你自己咧就可能會有啲幻覺，會見到，我唔知係咪幻覺啦，可能會見到啲狗啊嗰啲嘢，好得意嘅喎。咁但係有啲海浪，你好舒服。 咁似唔似發夢啊？ 我清醒嘅嗰陣時。我仲清醒嘅，咁但係慢慢我見到海浪。 咁你知自己清醒咧？ 因為我都未瞓著覺，我自己喐，我聽緊音樂啊嘛。 其實你呢只咧， 跟住慢慢就會瞓著啦。 啊，你話你真係叫做科學啲嘅，其實可以叫做一個催眠。 嗯。 即係將你一個深層嘅催眠一樣嘢，將你令到去一個好清醒得嚟，有一個境界，去到令到你個心情放鬆，去見好多嘢。 嗯。 即係道家嗰啲咧，其實我哋有叫三魂七魄，就將你一個魄，將你一個魂就拎咗出嚟，帶你去一個地方度俾你見一樣，即係等於你頭先講嗰啲人話遊地獄咁樣啊。 嗯。 係啊，即係將你個魂帶咗出去，落咗去下面睇一啲嘢，咁樣去講咯。 嗯。 係啊，但係科學講嘅就其實一個催眠，即係叫催眠咯，都可以叫做。 遊地獄有爭少少嘅，即係我都。 你遊過地獄嚟遊？ 泰式咯，算係 泰式遊地獄， 係啊， 我遊按摩先有泰式， 有冇韓式、啊？ 唔係中式，係泰式。嗰次係嘅一個泰國師傅嘅，係、 嗯、 啊，咁但係佢開頭都係叫你深呼吸，一路呼吸，咁跟住你就會見到即係佢會帶領你有一條路啦，即係會有個翻譯話俾你聽，可能你而家會見到一條路，咁行過去咧，你就見到啲花啊，諸如此類啦，咁慢慢跟住你會見到你嘅前世咯。 嗯， 系啊，咁我嗰次見到嘅好似係我喺海邊啊，佢好似係男仔嚟噶，係啊，咁係啊，咁有個咧就話係一個貪官啊，即係嗰啲財神咧有個圓形嗰啲咧喺度行嚟行去咯，係啊，咁跟住佢唔知點樣就要我哋翻嚟噶啦，咁但係當然有啲人就會傻曬啊，喺度搖嚟搖去嗰啲咁樣，好搞笑噶。 咁你係第一身見到自己係男人啦，因為第三個鏡頭影翻你係男人。 自己的感覺嚟㗎，好得意㗎！你係好似 即係有啲嘢諗住咗咁啊！ 你知道佢係你嚟㗎，係自己嚟㗎， okay. 但係都好浪漫。 即係純粹係靈感上 啊！我記得啦，好似十八世紀嗰啲人咁樣 嘅、哦，即係有雪耳袖咁樣。 係啦係啦係啦。 但係貪官又係中國㗎喎。 係啊，我另外個 friend 就見到自己係貪官咯，即係喺度定下定。 但係我留意到一樣嘢咧，嗱，我唔係挑機啊， 嗯， 即係純粹係目測啫。 嗯， 三世書你信唔信？ 都信㗎。 咁你有冇留意三世書裡面嘅角色咧？是沒有店小二，沒有黑衣、啊、黑衣都有，沒有店小二啦，沒有拉車仔的車夫啦，沒有一個普通混噩的年輕人啦、 嗯、 沒有一個詩人啦、 嗯、 只是全部都極端的，一是做黑衣，一是做皇帝，一是就殺人無數，一是就做妓女、 嗯、 為什麼三世書裡面的角色全部都那麼極端的呢？ 唔通古代真係冇普通人嘅？ 亦都唔係咁講嘅。三世書係以前 奴婢有冇？ 冇啊，未聽過。 三世書咧，你見佢好多公，即係通常三世書你睇係公仔嚟噶嘛，成本書都係公仔嚟噶嘛。因為三世書係以前古代咧，即係一啲叫做好似即係我哋呢行叫睇呢啲嘢嘅人，佢哋係愛嚟俾一啲，因為嗰陣時啲人唔係好多人識字。佢就唯獨是係用呢本書，其實裏面嗰幅畫究竟解緊咩呢？你可能你真係要學過、或者明白，你先會知道、而唔係我就咁睇，哦呢個係個記類，就一定係 可能 你先係記類。 平民唔識就可能就亂咁解讀。 係啦，冇錯啦，冇錯啦。 即 係 好似而家嘅塔羅牌咁啦。 一樣咯，係啦。 你見到個骷髏骨就唔係代表你死噶嘛？ 冇錯， 我以前以為㗎，一見到就 係啊。你好似你就算睇八字好，睇一啲紫微斗數好，睇塔羅好，或者三世書好，你一定要知道佢裏面嗰個內容究竟係乜嘢，你先至可以解釋到俾人聽。唔係話我求其睇，咁就係咁樣過啫。 哦，即係我呢個觀察咧，係俾嗰啲人誤導咗啦。 係可以咁講。 因為咧，我反而咧，而家咁大年紀咧，可能啲人睇咗咧都唔敢話俾我聽，因為知道個人啊，專係企口撐手咧。反而到中學之後咧，好多男女同學咧都走去求神問卜嘅喎。 即係你講 信 呢 啲嘢嘅， 讀完書 係啊，個印象就係話咧， 哦 係 㗎 係 㗎 係㗎，我以前做妓女嘅，我以前做大官嘅，我以前又做刽子手嘅，我心諗全部都咁極端嘅，頂你啊！ 點解冇係咯？點解冇平民嘅咧？ 係咯，完全冇聽一個平民喎，一隻半隻都冇。 可能其實好似嗰啲叫做六十四卦嗰啲叫咩啊？ 易經 塔羅咁咯。你睇嗰啲圖，其實你又係嘅，一開以為哎呀死啦，嗰啲叫咩？嗰啲塔俾個雷劈一定係唔好噶啦。咁、但係原來佢哋有陣時啲解法又唔同。 可能石破天驚咁解。 係啦係啦，可能係好嘢，係、啊。 可能行出第一步，另外一步咁解。 係啊，完全都唔係跟個牌面解嘅，好得意㗎嗰啲嘢。 有意招呼下佢哋啦。 好。永安 咩呀 永安有 Albert Yard 希望有更加多的人 support 你、努力啊 Barry 请我亲身见友香直接是要到香炉底再跑马地阴气好重没有太阳照到 Sharon M 不明在啲灰入面烧 Sharon M 阿叔其实是十二小 Tech-6MC 邓豪式感似出体经验Nepula Berry Chan 佛道家都有 Berry Chan 弹素高 Nepula Berry Chan 香直接烧到香炉底叫旺炉表示家宅好、What is Zero Lucid Dream 天明换路 Andy 跟永安游地狱 Lil 又有人貌似找到机会挑机三世书 即是讲我啦我不是挑机即是我将我见到的讲出来啫原来我今晚解答了原来我 当塔罗牌这样的即係卦象嚟嘅， 佢咧一定有一個解釋 喺。係啊，但係只不過咧，消費去走去睇嗰啲人咧，都係覺得自己係啊嘛，最慘就係、是。即係解簽嗰啲。 你等於睇塔羅一樣咯，你見到嗰個牌面好似哇幾好喎、一男一女攬住喎，結婚喎，但其實可能唔好嘅。即係有啲人唔明白，咪會亂咁解咗，會覺得係點咯。 明白。 廖毅咁三世書幅畫點定義係咩大色？到頭來又靠吹。 哦，都有可能嘅，因為事實上。即係有好多，譬如可能做開醫紙鋪嘅，咁你都冇作個字喺頭，我識得解嘅。哇！呢啲人係咁係咁走嚟幫襯，咁咪唯有狗吹咯，唔係點啫？ 真係狗吹 啊！即係其實某程度咧，即係我又唔係好怪嗰啲所謂狗吹嗰啲，嗰啲神婆啊嗰啲，因為某程度係醫心理嘅啫嘛。係咁啊，吹得你開心咪你個正能量咯，使乜真啫？ 係可以咁講嘅，即係好似我自己。跟咗個師傅喺度嗰度做咗咁耐，有時見到好多成日上嚟話：喂，我鬼上身啊！乜乜乜乜，但其實好多都係一啲心理病嚟嘅。 咁 即係其實你唯獨是一樣嘢就係你開解佢咯，即係變咗個心理醫生咁樣同佢傾，同佢講， 因為 勸導佢睇醫生咯。 因為我哋啲香港人咧，即係話得去睇心理醫生咧，佢都驚俾人哋 覺得你黐線 咗，即係哇！你要睇心理醫生㗎， 精神病咁樣 係啦。咁所以咧，就唯有求神問卜啦。咁即係。呢個是出路嚟嘅，即係只不過謀求一個出路，只不過咧不失敗咁解啫嘛。咁但係我覺得你好彩未遇到啲即係淨係講啲大路嘢氹下你開心，但你唔好彩嘅， 咪呃你咯。 咪係 啦，就會呃你咯。見你咁相信嘅，就可能有機會會咁樣去一路咁樣去。 咁啊，都係睇翻醫生算啦。 其實我哋都係咁樣講噶啦，就算我哋做呢行都咁講噶。你覺得自己有問題，邊度唔舒服或者咩都好咧，你首要嘅係去睇醫生先。 嗯、 你千祈唔好話諗住，哎呀，我病啊，師傅開兩條符嚟得唔得啊？ 即係 我，即係我就算我俾條符你、 嗯， 我都係只係話俾你聽，一時幫著你。 嗯， 歸根究底，你都係要去睇醫生嘅，你明唔明啊？中醫好西醫好，你都要去睇噶。即係唔係話我真係飲兩道符就好嘅？咁啊，啲人唔使做醫生啦，我全個香港做呢行得啦。你病啊，整兩條符方去飲完搞掂啦，咁樣。 太平天國咪係咯，嗰陣時太平天國嗰陣咪係咁咯。 係啊，太平天國嗰陣時 係啊。我想問下咧，你有冇一啲客仔咧？即係你最深印象咧，即係搞埋你自己嘅。 點樣搞埋？ 即係佢睇佢捉鬼咁樣。咁有時猛到個冤靈太勁咧、 我親身就未見過，我親身就未試過，係啦，因為其實講真，我哋就算做師傅，你真係要見鬼，你估真係咁易咩？ 哦， 真 係 你估真係咁容易咩？ 但 係 咪有啲師傅有呢個靈力嘅咧？真 係有，即係譬如我哋自己有啲有啲咒啊，有啲嘢咧，其實真係可以開到眼去刻意去睇嘅。咁但係你睇嚟做咩啫？人不犯我，我不犯你。你睇嚟你想表現啲乜嘢咧？即係對我哋嚟講，係咪？好奇你可以望一望咯。咁你好老實，你望一望，咁你望完又如何咧？咁好多方法都可以睇到嘅。咁、你譬如你話我如果你講嗰啲咧，我以前有個師兄。有單嘢喺外地嘅、就唔喺香港嘅。 就發科嗰啲啊？ 發科嗰啲，咁有個師兄就好，即係我覺得就好好笑嘅。咁個師兄咧，咁有一日咧，佢哋話有一個佢哋喺澳門啦，喺、澳門咧就話有一個做夜總會嘅女仔嚟到，咁同個師兄講：喂，好大件事啊！我有個即係嗰啲都係做夜總會嗰啲女仔咧，就好似鬼上身咁啊！咁啊喺間屋嗰度咧，係咁笑，係咁成喺度，好似傻咗咁。咁我師兄咧就即係其實嗰個單位，那個女仔講咗個單位咧，其實佢哋話知道那個單位之前都已經有啲事發生。 哦，即係同睇過一個單位嘅。 係啦，都知係有呢件事發生。不過我師兄就好似好似學咗好耐，好犀利咁啊，膽粗粗叫多幾個師兄弟。咁啊，衝上去。咁啊，衝到上去咧，見到有一個好似泰國妹咁嘅人，泰國妹咁嚟坐喺度同佢傻笑啊，即係啲樣啊扭曲曬咁，好似睇戲咁樣咧，好奇怪咁嘅樣喺度傻笑又成， 即係實體啊，見到， 即係成個人啊，俾鬼上身啊，嗰、 那 個真係俾鬼上身啊，咁啊， 唔係咁嗰個俾鬼上身嗰個係咪同泰國人嚟 嘅？泰國人嚟嘅、 okay. 泰國人嚟嘅，咁跟住話真係俾鬼上身，咁我先膽粗粗上到去又諗住啊起彈咁樣，好似好勁啦，咁但係嗰隻嘢就好堅，係完全怕，仲要走埋嚟係咁攻擊佢翻嚟，咁佢哋咧其中一個兄弟咧就好大隻練拳嘅，咁啊買到嚟一錘打落嗰個女仔度， 哇！聽日咪唔使翻工， 但係真係一錘打落去，嗰、那個女仔真係成個飛埋牆，因為好大隻嘅，成個飛埋牆，但係飛咗埋牆之後咧，那個女仔咧仲要係望住。陰陰嘴喺度 ，K K K K， 即係好聽到你心寒嗰啲笑聲啊！ 嗱，我解讀翻咧，你打個肉體又唔係佢嚟嘅， 唔係因為佢衝埋你啊嘛，佢衝埋你啊嘛，佢咪唯有還擊咯，因為佢都會驚佢傷害自己噶嘛，咪唯有還擊咯。咁點知最後嘅結果咧就係搞唔掂，全部俾佢嚇走曬。 哦，即係你冇施法，淨係用暴力打咗。 冇啊，有啊。真係落曬攞曬符去整，落曬成念曬咒咁樣，即係做曬我哋啲儀式去搞，都搞唔掂啊！即係佢就膽粗粗，以為自己夠咁嘅力咁樣去做，點知唔掂咁啊！最後係俾嗰隻嘢嚇到成班走曬。 哦，咁點解決啊？先 最後個解決方法就佢冇話俾我聽，有冇解決到啦？ 哎呀，好慘啊！真 係係咯， 係啊， 仲要俾佢濕咗一場， 係咯， 嗰個肉身先慘啊！ 係啊， 好慘 啊！覺得係啊，因為嗰個單位咧，其實佢話佢哋講翻話嗰個單位咧，之前就有一個又係唔係香港澳門啊，又係嗰啲可能越南啊咁嘅個女仔咧，就為情自殺死咗喺度，喺裏邊喺個死咗好耐嘅，跟住先俾人發現嘅，跟住就再丟翻出嚟，再租俾人都經常有呢啲嘢發生， 就超度唔到佢， 係啊冇錯，個怨氣大嘅， 即係嗱，每逢這些呢啲咧冇人咁屎忽行話專登走去超度佢，知道嗰單嘢， 係啊， 通常都係咧上咗人身，佢都係借呢個媒體話俾人聽佢嗰度有嘢， 存在， 冇錯， 我都幾慘，係做鬼都幾慘。 咁好老實啊！你講真，你真係你話信呢樣嘢嘅，你梗係寧願想早早啲投胎啦。你邊個想真係成日喺度街度遊嚟遊去，係咪先？得閒又揾呢個喂，我喺度啊，我喺度啊，咁樣都幾慘㗎。係 啊，真係有人注意都幾慘㗎。 係啊， 喂，我想答翻頭先嗰幾位咧，你有冇聽過話呢個家宅好啲香嘅燒到爐底咧？ 旺爐。 其實即係唔係誒加唔加就好，即係你譬如你拜，你譬如好似就算你關帝啊，或者你我哋好似我哋錄音嘅祖師啊，或者你甚至乎你話好似一啲拜狐仙啊嘅人都會有。你上香，其實我哋叫如果由爐底慢慢燒翻上嚟咧，我哋叫旺爐，即係講緊你拜緊嗰個神喺度嘅意思。咁你嚟得嘅，咁你嗰個地方咪會好咯。 OK， 冇錯啦。 明白。喂，咁仲有？我都因為我隻眼唔好，所以我任我發明嘅發現咗呢個方法啫。 長眼探長嘅疑問好合理喎 ，Barry Chan P C 唔係因為搬破位，有一班玩錄音搬地主作法一炷香直燒到香爐底著火，而底部有豆腐。Napoleon Sharon Ann 旺爐即係香雞都燒埋。香雞插在香爐灰度燒到香雞尾，就成堆香爐灰都出曬煙，好像著火咁。 其實呢個意象嚟嘅喎， 其實唔係意象嚟㗎，係如果係拜開神係好事嚟㗎。 嗱，我見過咧，香雞都燒埋，但落到灰嗰度就停，因為冇空氣啊嘛。 係啊，但係佢裏面不斷出煙㗎。 但唔係喎，我試過係 我哋 你就算揾嘢嗡都著火， 唔會熄間 都 著火。 其實嗰支香雞有助燃劑啫。 如果你講科學性嘅，可以咁講嘅， 因為夠乾燥都有空氣噶。 嗱、你都可以咁講嘅，但係你如果你話解釋嘅，有時係直情燒到成個爐著火嘅、可以。 咁同埋你有冇留意咧？又係我感覺啊，細個嘅時候聞嘅香咧，同而家聞嘅香係唔同味。 而家嗰啲唔同啊嘛。 而家嗰啲聞到眼都突埋啊，揦到咧。 而家 有啲環保香嗰啲咯。 因為而家你好多出咗有啲咩環保香，有啲唔知邊度嚟嘅香，所以我哋通常我哋自己喺壇啊嗰啲都買翻啲沉香啊、檀香啊，即係買翻啲靚少少嘅香去燒咯。如果唔係好辛苦㗎。係 啊。 而家好多香，即係好老實大陸啊。咁鬼多假嘢，你都唔知佢咩。 係喎，最慘係聞到有毒啊嘛。 係啊，你都唔知佢咩。 即係有時焚香，搞到自己啲呼吸道攔嘢就 就無謂啦。 係咯。 好， 好，同埋呢個我哋繼續啦。 Barry Chan 鋪子陰氣重財好生意。Sharon Ann 話：咁誇張。Sharon Ann thank you for nipple。 你講咩我唔知喎 ，thanks your PC nipple。哦，係個人名嚟嘅，可能佢哋自己解答咗。 哦， 即係而家已經發展到咧，佢哋自己喺度 自己傾偈啦， 係冇錯， 自己喺度傾偈。 我琴日播嗰條片咧，即係上一集咧，其實我啱啱去完日本玩，咁咧我就收得大家嘅 sponsor， 梗係俾翻好嘢大家睇啦。 即係好啦。 咁我就拍咗啲片嘅，即係其實互動咯，我覺得即係有人欣賞嘅，咁我自己即係認真製作下，即係當係一個節目之一。咁咧我就應承咗大家咧，就同場加影嘅。咁咧你可以take a break 啦，或者喺度睇片咯。 好啊。 咁咧今次咧就會我在京都的第二日啦，你一陣間有冇去日本？聽講京都好猛鬼。 日本好多地方都有猛鬼。 我有個朋友直頭話： 我有鬼故事。 你點解唔同我去啊？實見鬼嘅喎，但我一鬼皮都見唔到。 啊！但我見過、 鬼妹見到好多，應該 鬼妹又見到，有影到啲。OK， 咁好啊，我哋去片先，因為可以飲下第啲嘢啊，飲酒啊個樣。 好啊， 咁我而家就。我等下 check 下先。 我今日立下我嗰张系凳嚟，我又边个突然间冇着衫？ 呢个有嚿肉啊嘛。 系咯，我有张。 O K， 去片嗱，因为去片咧，嗱，我就去解释一次，因为呢个 app 好渣。如果我就咁将呢条声飞咗我哋嘅人声咧，支麦声咧，佢开翻开唔到咁大喎。 吓， 佢专登打翻300%，咁所以咧，我一阵间喺个 analog 即系个 mixer 度删。O K， 咁去片先。大家聽到現場聲都唔介意啊嘛， 唔好講出嚟。 打開一個睇下。 係啊。真係鬼。個6月25號，我哋而家喺立北野天滿宮。就佢有一個市集嘅，同埋今日係有啲大嘅慶祝活動嘅，因為佢度供奉緊嗰個飲咧， 即係嗰個神咧。 嗰個乜水嚟 嘅？我佢係真人嚟嘅。哦。即係而家應該係變咗係神啦。係係。咁佢就係6月25號生日嘅，咁今日有一啲慶祝嘅活動。係。咁我哋又可以去睇下同埋食嘢咯。 咁啊，周街有嘢食嘅，一掃街嘅。 港島燒啊！ 哦，即係嗰啲燒餅、 炒面、 炒面啊，咁我最憎嘅。 係。 都冇 OK 咯，行入啲先好冇？ 哦，好啊，我行下先。 呢兩個阿嬸做乜咧？ 阿姐，我喺度買下自己啲手工。 係啦，呢兩個阿嬸咧應該係文青嚟嘅以前。 咁蜜糖嚟㗎？ 哦，蜜糖喎。 一陣 間好似好正喎，買隻手信都唔錯。 一陣間 換 下 啦。好啊，哇！呢個係墳墓嚟嘅，本來 唔係燈嚟嘅。 哦，燈神。 換 一支唔緊要。喂，呢個正喎，呢個。 咩食蛋？ 呢個係咯，啲高温。睇下把遮先，呢個咩嚟嘅？ 唔係喎，雞眼仔嗰啲嚟嘅。 哦，咁可能有人同我講話，日本啲雞眼仔都學香港嘅啫嘛，咁咁諗都開心嘅。但係呢度賣和服啊，啲神野貓嗰啲靚過呢度嗰啲啦。 佢呢啲應該係二手嘢。 嗯。嗱，呢啲係賣嗰啲永遠嘅草餅啊，呢啲係雜貨鋪啊 ，kimchi 啊，呢啲係咪？ 佢哋自己醃嘢嗰啲咯，前菜嗰啲。 大盤燒啊，勁啊！都是那些淀粉淀粉淀粉淀粉这个酥饼是见到打冷震这些呢就是老庙啊赤柱啊都有得卖的了这些全部都是大陆做的应该有很多西人这个西人遮都穿不穿衫的 挺有心思、啊、因为很多这个很多灯神的这里一路都是灯神哇这个 鸭来啊这些 老鸭啊哇！呢啲勁啊 ，SM 嘅狗蛋。哇！呢、這個幾真蛋㗎啦。嗱，呢個特別多人幫襯嘅。 你食唔食啊？ 我呢度真係有啲想食。即係勝在咧，佢好多款式咯。嗱，呢個炸腸即係成熱狗隊內炸。呢、這個咧就係熱狗腸。即係好過香港嚟去都幾多板斧啊！我覺得呢啲已經。嗱，你大家幻想下咧，桂林夜市啦，同埋朗豪坊後面嗰個夜市啦。嗱，佢都係嗰啲現成嗰啲嘢嚟㗎喎。即係最近有啲南亞嘅新蕊咧，就加啲 Quebec 嗰啲咧，就好似好啲喎。咁咧，同埋今年有啲啊吳文遠個老友嗰啲唔知咩紅酒咩啊？ 問你咩？ 嗰啲紅酒同埋肉桂嗰啲，即係呢啲新意喎。但係其實最主流主流人幫襯咧，咪又係嗰啲魚蛋啊，各樣睇慣嗰啲。哇！呢、這個反而我中意喎，呢、這個起碼 raw 啲喎。可能個樣子太凶狠嘅關係咧，冇乜人幫襯。但呢個我中意呢個，喂，不如食咗呢個先。啱啱有一個素食者變咗食肉獸，陰公。 Thank you。Barbecue sauce 啊 ，Thank you。嗱，我哋又行過成個市集啦。即係其實豬腩都係呢啲味㗎啦，咁冇乜特別話咩特別好食嘅。咁起碼呢一下覺得佢好食囉，原因就係未食早餐囉。嗱，若果呢嚿咁大嚿嘅串燒呢，豬腩肉呢，喺全港最平嘅串燒檔呢，發記呀，即係土瓜灣嘅發記呀，咁呢就發記一串呢最貴嘅上限就係20元嘅，咁但係絕對冇呢件咁大件囉。咁同埋呢佢好 raw 嘅，冇乜醃過嘅跡象嘅，咁我比較鍾意食啲冇乜醃過嘅肉嘅，咁所以我覺得大概係500日圓咧，大概係30-40元咧，我覺得就都抵食嘅，抵食過香港好多嘅。咁當然佢喺街度擺檔又唔使俾租咧，就喺翻度咯啲嘢，唔知俾嘥俾陀地咧。製造咁多噪音嘅儀式咧，好啱中國人。 先嗰個咧就係食嘢嘅市集啦。咁呢個咧就比較多衣飾啦，同埋一啲擺設啊，日用品都有嘅，譬如呢啲懷舊嘅杯啊。呢個幾個人嘅話 ，Indiana Jones 啦。哇！呢、這個恐怖嘅 Conjuring。係。呢市集唔係經常有㗎，定係？每 個月廿五號 咯。有你講。嗯。咁我相信咧係零式戰機個嗰、那個螺旋槳嚟嘅。其實呢地方咧係相對比起東京嗰地方咧，即係偏僻同埋古老嘅，啲屋咧起碼都戰前嘅，應該係用仲用瓦片嘅。咁但係就 keep 到乾淨啦，成條街咧你真係覺得啲環境又比較安全啲。咁咧，如果香港有啲咁嘅屋咧，即係偏遠啲咧，我覺得大家都唔會住得咁辛苦嘅。即係雖然錦田啊咁嗰地方都有好多啲村屋啊，就算大浪灣啲樓價咁貴咧，啲平房咁貴咧，但係 quality 啊絕對冇呢度咁好嘅。原因就係條街係好乾淨，同埋所有地面咧都係經過鋪過，就冇乜泥路，冇乜地盤，啲地盤又好自律咁樣，好乾淨，唔會影響到街坊。咁我覺得，唉呢啲嘢借色機會，越講大家就越唔高興。咁唔好講呢啲啦，去旅行就唔好諗翻香港啦。嗱，遠處咧，我哋就見到一個回轉壽司，一碟就100蚊，唔係100 yen。咁咧就加水，咁咧即係呢都係名將級嘅咯，我諗都係，即係收得呢個價錢。你知我啲 cheap 友梗係貪平啦，咁一家大細都會嚟嘅，應該唔差得去邊。喂，呢度咧就系金角子嘅入口啦。虽然今日落住雨咧，但系都算好多人，我觉得。嗱，你睇下棵树下面嗰啲，好似青苔嗰类嘢咧，其实日本人咧对青苔咧完全系好熟悉嘅，即系亦都知道咧佢有一个生态嘅作用嘅。咁香港嗰啲园丁咧就赶尽杀绝嘅，啲咁多青苔都见唔到噶啦。今次嚟京都咧，主力想睇下啲古嘅木结构。但可惜唔能夠靜靜地咁樣睇，嗱開始好嘈啊！聽到啲普通話我就頭痛，卡嘈緊咗。 我仲想去南山咧， 還要去南山， 好難得 麼？ 上網睇大把嘅。都唔使我哋介紹。 其實我哋喺度講咧，就真係 我真係亂立廿四，真 係。係啊，狗吹廿四嘅啫。你睇到我條片啊，唔通當 National Geographic 咁睇咩？嗱，呢個園區咧，同頭先睇嘅天龍寺又好唔同啊。因為咧呢度咧，連嗰個 signage 咧，嗰啲顏色都夾到好和諧嘅。咁啊，唯獨是啲遊客嗰啲衫咧，就真係影響曬成個景觀啦。咁啊，其實至好啊，著啲素色啲嘅衫嚟遊呢個園啦。咁不過有少少強人於難啦。搭咗一輪車之後咧，我就進入咗呢個京都其中一個地方咧，就叫紫園咧呢個地區。咁呢個地區嘅特別咧，就係咧據講係依照開封去建造嘅，亦都保留咗一啲當年歐洲人嚟通商嘅痕跡嘅。咁咧呢個地方咧，即係當時有好多西人嚟到呢度傳教啊，亦都有一段比較黑暗嘅歷史嘅，就係用呢個暴力嚟趕走曬啲傳教士嘅。咁呢度成條村咧都好似影城咁啊，保留翻一啲古城嘅風貌嘅。但係咧，我見到右下角嗰個咧好似傑斯嗰個樣，但係點咁悲壯咧？真係要睇下劇講咩先得啦。你睇下呢啲喺國際上數一數二嘅品牌咧，嚟到京都呢個地方咧，都要改變佢嘅 brand image 咧，去融合呢個地貌同埋品味嘅。 他相信这些情况呢会在日本才会发生到的。咦，你看Leica的招牌就是这样的，这些就叫简约咯，看见人。 同死字相近，不过啲风景真係好靓好宁静，我都好想去下。Blackter 探长食乌冬好静 ，Sharon M 探长 Sharon M 香港多咗化学剂， 哦，我知做乜嘢又同你讲。 各位， 头先咧我唔记得开翻个麦，有人提我先知， 所以大家听到冇声。 系啊，系、哎、真系唔好意思啊， 唔好意思，唔好意思， 要听多次喎，因为。 頭先一路播一路播， 因為要一路咁樣答佢哋噶嘛，咁啊有啲講四國講你自己旅行唔好講啦，由呢度開始啦，短啲，哇！因為又後來又哇， 喂， 點解咁伶仃嘅十六個 二六八， 係咪有特別嘅密碼噶？ 一六二八。 哦 ，OK， 即係封利是啊， 都係用手機 plan 得真好啊，教下我哋。Blacktor now Sharon M 打算今次去得到 Sharon M message retracted. I am Jasoni wish it was filmed by low camera Larry Cheng. 唔係啊 ，iPhone 七咋？ 於是我問，後而得知探長有新節目出，當然支持。 我因為答答你點解嘅？ 多謝説明 ，Jack Music M B 鄧模式金英 Sharon M Blacktor 你就好啦。我未去過四 個 其他地方，好想盡快再去。Blacktor now Sharon M 去完之後，有機會同大家分享一下 Sharon M 你會分享好啦，期待啊！謝謝你先 ，Sharon M 哇，轉配樂都好鬼正。Rasputin Watch Site 探長唔出決聲都有啲似日本老 Watches Zero， 可能係四國個四字日文同死字相近，不過啲風景真係好靚好寧靜，我都好想去下。Blackter 探長食烏冬好靜 ，Sharon M 探長始終承認 h 哈 Berry Chan P C， 你讲对，旺卢巨是生意好到不得了，但不是拜神而是拜鬼的偏门生意。Sharon 靓好靓啊 ，Berry Chan 巨等于真 Blackter message retracted。Eminem 做0207无声 ，Sharon M 无声 ，Waters Zero 无咗声 ，Per Michael 无声 ，Jupiter 一 Japanese know how to preserve their culture unlike non-locust。Very Chan 滅咗聲 ，Pill Mike 因為喂喂副聲框冇聲 ，Sharon 嘅仍然冇聲啊。往前睇到拍爛手掌 ，Pyrenzu 23:53冇聲 ，Terence Wong 冇聲 ，Sharon 嘅我唔識讀唇 ，Jupiter 一 Is there anybody out there？White Tech 冇咗聲，未諗開翻聲啊。Waters Zero Refresh 後都冇聲 ，Terence Wong 重起 Kai Chan 全香港最正記節目 ，Pro Mike 叫冇聲啊，大佬尾 Lam 佢頭先關咗聲，唔記得開翻風影 Ching 冇聲，全陳冇聲 ，Sharon 嘅冇聲啊，冇聲啊，冇聲啊 ，Larry Chan 探長那次日本之旅有沒有去？小泉八雲、 啊、 公園 Pat Car 好讀神 ，Pro Mike 唔好掛住吹啦。冇晒星啊 ，Terence Wong Oak Solin Wong Now Waters Zero 四國有遍路，東密佛教朝聖者幾路，跟住唐朝和尚空海法師會圍住四國行診88間廟，用腳行要行3-40日，所以話四國係一個好有靈氣好 spiritual 的地方。Larry Chang 有 Little Sputin Watch Site OK Now Waters Zero 星回來。 唉、哎，真系冇人就做 operator 就好麻烦。 系啊，因为加上你今日又舒服， 我唔系我呢度太多嘢。 嗯， 咁我捐喺后面咧，如果平时喺度搞掂咁样，咁啊真系 啲配乐都系你自己， 唔好意思，全部都我一脚踢嘅。 好嘢， 呢、這个直球咧， 多谢 多谢多谢。 系啊，好好。 咁诶，有样都中意玩嘅，咁要有一个地方嚟。俾人知道我識做呢啲嘢先得嘅，即係做一個 show reel 咁啦。咁頭先人問咧，用咩機影咧？我就用 iPhone 7影嘅啫。第二集用 iPhone 7，因為上次播第一集咧，咁咧又用啲貴機嘅，但係得三個鏡頭啫。 啊，點解？ 因為太辛苦啦，哇！又孭得多嘢，孭沙布相機，又爬山又剩。咁咧變咗完全唔係路啊！第日出去咧唔好搞啊，叔啊，一步搞掂。咁好彩咧，呢個真係果斷啦，買咗呢個 gimbal 啦。 gimbal。 咁咧就夾住。咁一路行一路講，係收音差少少啫，因為收音佢始終都掹條線就失去咗個效用啦嘛。咁、所以咧就體諒啊，所以有啲咧我要翻到嚟再 over 得翻咯。咁啲音樂方面咧，就係我多年以嚟咧一路做緊音樂，即係我好低產量嘅。咁但係咧就儲埋咯。即係有啲都係用喺上次一套戲一兩首。即係泰國少婦紋身嗰首《妙行公園》嗰首， 係啊係啊， 你認得？ 我認得。 咁咧就係咯，即係我覺得即係向大家交代下啦，即係因為拍咗啲嘢，即係希望大家有個即係可以當節目咁睇啦。咁呢啲就係叫大家 sponsor 嘅定義咯，因為我可以嘥多啲時間整啲唔同嘅嘢俾大家睇。係 啊， 即係可能譬如第時拍翻怪談咁樣嗰啲咧，同阿偉合作都得。啲問題就係咧， 一齊住美房。 系啦，冇错，一齐见， 一齐真正 美梦， 就好似咧《不锈钢传奇》咁样咧，一套纪录片拍一年。唔系，我住头房，你住美房， 可以。咁系咪越嚟越瘦？ 咁样先至有呢个咩噶嘛？有呢个 比对 比，冇错， 对比啊。 系，喂，阿 Otto， 多谢你1-6-200，只速磅添，仲真系 thank you 晒。哇！今日好似有片睇咧，大家係 開心啲， 係啊，即係鬆手啲嘅喎，即係鼓勵咯。其實呢啲即係雖然呢啲可能唔係話咩，即係冇人哋嗰啲政治台嗰啲咧，好勁咁樣，一萬萬5,000-5,000咁捐噶嘛。 哇！ 即係話政治理念好崇高噶嘛，有啲咁。但我哋呢度咧，即係作為9/24咧，今日真係非常感激，即係大家咁樣。 支持啦， 冇錯。 樂圖搖16.28港元速當風影 Ching Ling Crow C O S K 李武星亞樂圖搖好耳頭罩 Waters Zero Now Solon 係話我都有聽聞過 Wilson 聞過 20鋪原片同配樂都淨嗌到 Andy 你風格 Solon 和 Now Waters Zero 上次行咗14行都扑街，不过我会再去 Leading Patrick Leading John Hello， 今日超攰，阵间一定听听客瞓着 Waters 050港元睇完条片好想再去啊 ！BTW 嚟一嚟提，究竟有冇人知 Super Chat 收唔收 service charge？ 收啊收好多啊 ！Say something， 係有人話 30% 到啦，即係其實呢個 super chat 咧係開心嘅啫，真係，因為俾人哋攞咗三成走啊、 哦， 有兩個 party 啊、嗯，一個 party 就係我哋有個 agent， 另一個 party 就係本身 YouTube 都好似收， 嗯， 我唔肯定，咁所以咧即係大家俾得開心，我又見到啲五顏六色又開心咁樣， 係咯， 係，咁咧就有人問咧。 Sharon Ang 有人上次话收 30% Sutherland 黄次官而家 FB Live 喎，走佬饮宴个画面劲有 feel， 正。 哦，咁咩啊？次官 Live 咁啊走啊，好啦，拜拜。 拜。 因为去睇下次官佢要，因为我哋围内都。 Lotus Zero with Sharon 好多自己有得 live 嘅。收紧劲乐徒摇，所以用钱支持就过数好 Terence 黄30%。 系啦，阿土咧，佢话咧，如果用钱支持啊，过数好啲。咁我都要礼貌上咧，都要话翻俾你听，因为你会问诶点过咧？哦，原因就系、是、就直接过嚟汇丰户口啦，或者 PayPal 啦，都得嘅。 嗯。 嗱，有人讲我先出嘅啫呢个。 嗯。 平时都好少出噶。 费事即系因为俾人第一台串咧，只要你又冇人推咪，又要收钱， 哦、 即系咁啊！即系我又薄皮咗啲嘢，其实使乜理佢啫？长出咪长出咯，但系我都即系我觉得系个美感问题啫。即係嗰兩個嘢好滋擾啊！真係。OK， 咁啊，係啦，咁啊，頭先咧就係問我咧，即係幾時交拍嘢？咁、嗯、我都開空頭支票好耐噶啦。咁咧我教影相，因為我用 iPhone 咧，真係的確有一手啊！老實講， 嗯， 即係好了解 iPhone 點樣拍得好啲嘅、嗯。事實上，同埋有啲係 咪七啊？ 唔關事，六都靚嘅其實。因為有好多技巧啦，因為佢個 cam 咧個窿喺呢度咧，你直覺咧拍嘢以為喺中間嘅，咁你有時喐咗啊啲咁樣喐，其實幅度等於搭船啫嘛，你搭船坐船頭同坐中間都唔同啦，係咪先？即係唔單止住尾房啊，你搭船船頭船尾都喐得好勁嘅，咁你用 iPhone 亦都一樣啦，咁、 嗯、 你要無時無刻咧個重心喺呢度咧，咁、 嗯、 你咪。那個幅度咪細啲咯，即係如果你冇用 gimbal 嘅話，咁同埋好多收音嘅技術啊，你點樣可以 lock 住個光圈快門啊、色温啊都可以教嘅。咁咧原因就係咧，我都成日都諗住想開班嘅，但係問題收得你幾多錢啫？ 嗯， 即係我唔係嫌你冇錢啊，即係話收得貴好似揾你笨咁樣。咁我都係要接翻我自己啲 job， 即係我生活到啦，咁我先考慮再教咯。 咁不如索性就喺個節目度教，跟住叫佢啲人贊助下啦， 我、都諗得過喎，即係揾日專登喺度下晝啊，你諗到？因為我成日都懶係咧，因為我耐唔耐都接到呢啲 job 嘅，就係嗰啲機構揾我，即係例如誒嗰陣時長春社咧，嗰、那個叫 Cash 嗰個組織，因為咧佢眼見咧好多人對香港啲風土嗰啲叫咩啊，嗰啲叫風俗都有興趣， 習俗， 例如爬龍舟啦，例如天后丹啦嗰啲。咁咧，佢見到好多人都好興趣去拍嘅，但拍咗就永遠都唔抌上網，唔同大家分享喎。哦，原因佢哋唔識剪，同埋佢哋唔識點樣攞鏡攞得好，一味影得多。當你影得多嘅時候，你翻到去就頭疼㗎啦嘛。即係你做過剪嘢，你都知啦，係咪？咁於是乎咧，我前兩三年咧都不停咁樣教人哋點樣去訪問人啦，點樣拍咗啲 shot， 點樣用剪接啊。因為今時今日咧，都唔係今時今日，幾年前咧，佢個送一個 app 叫 iMovie 咧、已經可以幫你做到曬嗰啲嘢。係 啊， 咁我就開班，試過一日裡面教曬任何嘢八個鐘。由你咩都唔識拍完之後，做埋訪問，再剪翻條片 upload 埋上 YouTube， 即係成班分開幾組嘅同學仔 去做， 一齊去做咧，咁佢哋有個競爭性咧就會好精彩，同埋佢哋咧由一個普通嘅素人咩都唔識，哇！第二日我個組就有條片都抌上去 YouTube， 仲係成功咁好， 仲係幾似樣喎，仲係，因為你教咗你啲一啲竅門咧，真係差好遠嘅。同埋我教 Ivy 啲學生咧，佢哋好超有興趣。嗰啲阿 Sir 話平時翻學啲黑白曬眼瞓咧，但係上我堂好即係好，就我叫佢瞓地就瞓地嘅。我話啲 shot 咧就一定要咁樣先拍到嘅咁樣。 跟住佢都慳 喺度。係啦，即係我有咁嘅能力嘅，因為我唔係做呢行咧。我對佢哋都好興趣啊、即係我都係好奇嘅，咁、所以咧，其實我都想教大家嘅。咁阿慧講咗個竅俾我聽咧，譬如咁樣望住教唔教到咧，我真係要諗下用咩方法先得咯。因為真人就真係差好遠嘅。 咁都係嘅。咁但係略略都起碼知。 係啦。咁啊，遲啲啦，我又開空頭支票先啦。 一定有。 我唔明啊！睇咗個朋友咧話有個 Larry 咧，佢話睇如是我聞，知道我有新節目，即係話我有個。有個舊嘅 partner 咧， 佢其實唔係好妥我嘅而家。 嚇點解啊？ 佢單反咗我，成日嬲佢傾偈，佢都唔復我。係 啊。 因為我成日都問佢啲佢唔想我問嘅嘢，同埋我有對佢啲評論，佢覺得唔公平。 男定女嚟㗎？ 女嚟嘅。 嗯。 咁咧就係有嘢我想問你，因為問佢問到鬧交。 嗯。 因為佢咧又係有啲好似係你行家咁嘅，即係曾經即係有啲術數啊，定唔知嗰啲 即係學科嘢啊， 學啲門嘢㗎啦。 係啦，咁咧。我其實真係虛心問過佢好多次，但佢不單止唔答我，仲喺度鏟我，因為我真係好想知道，問其人都唔知道，我想問埋阿 Ben 啦。咁你睇下關於符咒嘅嘢啦，即係往往我就諗起呢個科學嗰個解釋噶嘛。其實符咒本身個咒咧，係咪同你讀咒嘅內容啦，同埋或者你咒嗰個聲音有關嘅咧？ 其實係你內容其中之一啦。其實係等於你好似以前啲人咧。嗱唔知你有冇聽過聽過咧？我哋譬如道家咧，有時初一十五咧，我哋會念一啲叫請神咒，一啲請神咒。其實個請神咒咧，係如果以前嚟古時嘅道術嚟講咧，其實成個係唱出嚟嘅、一首歌咁唱出嚟， 即係南無佬咁樣。 係啦，係唱出嚟嘅，即係真係起曬詩咁樣去唱出嚟，去先至叫一個正統嘅請神。咁、但係我哋而家咧就基本上係大家係用個心。用個心去將成份表，我哋就當咗一個請神嘅表，去讀咗出嚟請落嚟。咁其實最主要係唔係話聲好，或者係你個字好，最主要係你真係嗰、那個我哋自己修法嗰陣時嗰個意念啊，去請佢落嚟。係最主要呢樣嘢，因為你請神，你唔會一個人自己喺度請神咁望居噶嘛。咁、通常一班人嘅時候係大家個意念請佢落嚟。 嗱、你道教咧我都明啊。因為你都係講廣東話噶嘛， 係啊， 因為武當山嗰當時嗰啲話同我哋好接近噶嘛， 音頻咯，可以叫做音頻。 唔係你起碼你讀嗰啲嘢，你個腦你都知道講緊乜係咪？咁我都 make sense 嘅，因為你個精神力咧，你集中同埋注意咧，都可以有種能量噶嘛。 冇錯。 咁但係有啲佛教方面係梵文嘅咒咧， 點樣梵？即係你覺得 個咒係嚟自梵文？ 其實都係一樣， 都係一樣啫。 但你唔明佢講乜嘅喎？ 唔關事㗎啦，你 波耶波羅蜜其實冇意思。 唔係簡單啲嗱，簡單啲當一個比喻，當一個比喻，香港都有好多人信基督教啊。係。咁耶穌係邊度人？ 耶穌係敍利亞人咯。 嚇，咁佢會唔會識廣東話？ 哦，咁唔係呢個問題，問題就係你轉咗本聖經。 係啦。 但係佢唔係用呢啲，唔係當咒語㗎嘛，佢係祝福啫嘛。 其實都係你個心嘅問題咯。其實你道好法好，即係我哋道家，我師傅教，即係點講啊？所有嘢都係出自你個心去做嘅，即係唔係講真的？你真係打坐咁犀利，打兩個坐你就可以哇做到天花龍鳳， 去到木星， 哇去到八都做到，又話誒、我想整條咒，你會即刻死嘅；我整條咒，你可以即刻瘦嘅咁樣。 好啊，我係。 如果你係咁，你係咁嘅，咁你使乜走去仲去拜神咧？你自己坐水去俾人拜啦。 明白。 個意思係咁啫嘛。咁我哋其實你就算你話我哋任何教都好，佛教好，人哋天主教好，基督教好，道家教嘅，我哋道教嘅都好，行嘅都係發自個心。 咁所以嘅分別咧就係、譬如我正如我頭先講啦，譬如道教嗰啲都係廣東話嚟噶嘛。我都去錄過佢哋嘅。佢哋但只不過咧，佢個音就同我哋有少少唔同。 冇錯。 但係完全你理解到佢講乜嘅。咁但係梵文咧，即係換句話嚟講，你真係要知道梵文嗰個咒嘅內容，你先至有法力咯。可唔可以咁講？ 可以咁講。 即係背書咁背， 可以 背啲音係冇意思噶嘛。 係啊，可以咁。你一定要知道嗰條咒究竟係有啲咩用，即係等於我哋寫一條符。你根本都唔知呢條符係有咩用，我寫落去，我自己個意念都擺唔到落條符，呢條符咪冇用咯。即係你好似你話齋，我頭先同你講嘅請神咒，呢、這個我讀出嚟嘅，我係想做緊一樣嘢，大家個意念係知道品咗俾個天聽，我哋做緊呢樣嘢，而唔係話喂個語言啊，或者係聲啊，或者係點樣啊，咁樣就會有分別。係唔會有呢個衝突，其實行始終都係行喺個心嗰度，究竟你想做啲乜嘢先？ 明白， 係啦。 我哋買下廣告先啦。我哋之前請咗一個教授咧，即係講呢個宗教論嘅，係 OK 嘅。佢即係其實佢都信有鬼神， 係 佢將科學同鬼神 mix 合埋一齊去講，其實個原理都係一樣嘅。係啊，即係你好多嘢，好似個教授講嘅，其實所有嘢都係行喺個宇宙度落嚟嘅。 咁你好多嘢你唔會話突然間你可以咁神通廣大，好似你話齋，我突然間可以飛上月亮而唔死嘅，跟住翻翻到嚟，冇依啲嘢噶。有好多嘢科學其實都可以解釋到。 同埋人個精神唔係嗰個靈魂係解釋唔到啦，暫時。 冇錯。 原因就係佢冇你肉體咁多 limit， 即係冇咁多掣肘啊嘛。咁所以你話去到火星個其實都信㗎，而家。 可以咯，其實你一個電波嚟咁解嘅啫， 可能電波都唔係添啊，因為電波都有掣肘 啊， 其實 係啊，即係一個感應力，你等於啲人話我見到鬼，我點解會見到鬼呢？其實一個人精氣神高嘅時候，你個電波強，佢哋始終係一啲陰靈。佢個電波係唔可以去影響到你見到佢，就好似我頭先話齋，你科學啲講啦，你真係個人成日攰，成日去飲酒，你自己個磁場都已經弱啦，你自己個磁場都已經紊亂啦，佢咪容易個息路俾到你見到佢。如果你科學啲咁解嘅，就可以咁解咯。 明白。啊，又係時候招呼大家啦，好似差唔多啦，佢哋啊，眼瞓停咗。 唔係。 頭先讀到邊度啊？啊，呢度。係 啊。 啊！呢啲未讀嘅， 喂啊，未㗎你啊， 因為突然間想答啲嘢，等先。 Nepal 探長條片啲感場咁大咁古舊嘅木梁好正，美東呢度啲新屋為減成本，啲屋梁都係用幾條細嘅 lumber 夾埋造成，望落好 cheap， 啲咁大嘅梁要 special order， 有錢佬先得付。 咁以前啲木又 唔同唔睇啦。照樣睇探長，唔捨得 quit waters 寫兩木圖謠。你說得對 ，Albert Yard 或者下次用 PayPal 會唔會手續費？ 平啲人 知令我用 PayPal 唔識用 Super Chat Sharing M， 咁我用 Android 機係唔係冇希望㗎啦？哭哭哭 ！Jack Music MB 次官個 live 好短，之後先重温啦。Solomon 黃石講完都係唔走路。我最 support 探長，俾多一毫子 water zero 直接過數帳户，喺皮都冇收得咁金。 咩金啊？我皮皮冇收得咁金，系冇錯。 仲有 呢度。 Albert Yard 正話冇聲，以為 headphones 壞咗，啱啱同老婆講話要換，點知又分 線。 拜冇最好天，唔知话女王大紫婷露眼啲鬼故 Sharon 嘅日本神社嘅木材料，好多来自台湾，用台湾桧木，日据时期有帮台湾搞基建，但攞咗台湾好多天然资源，唔会做食本生意。Albert Yard 次官话你一个人做节目好辛苦。聽得出是善意，但女王的反應比較冷漠。Nepal 次官做節目，如果沒有探長這樣的人才做下巴，會好悶好趕客。老蕭話齋，師爺兇 Sharon M 藉口是慶祝 headphone 冇壞，買多個賀賀佢。 要賀啦 ！Sharon M 戴子婷是女王中文名。 嗱，因為咧頭先咧呢個戴子婷咧，同埋次官咧。同埋我呢就三個人做一個節目，就叫做金濕不金話，咁做咗都兩年㗎喇，年幾兩年啦，咁而家我就自己 quit 咗出嚟自己搞，咁呢當然佢講嗰人物呢有個磁場老人呢就話好善意，有個好冷漠就梗係惡意啦，即係佢哋講返俾我聽，因為呢好多朋友連戲聽幾個節目嘅，咁我就唔得閒聽佢哋啲節目嘅，咁所以咧佢又 report 翻俾我聽咁解啫。 哦，明白，明白。 即係個關係圖就係咁嘅。咁咧呢個戴子婷咧就係話係你嗰個行家咯。 即係頭先你講， 你頭先完美解釋咗俾我聽咧，但係唔知點解問親佢發火。 唔係，可能佢覺得你唔信呢樣嘢，咪覺得你好似揾嘢懟佢咁樣。 係，其實我正正就唔係啊嘛。即係佢就覺得佢唔答到就覺得我係懟佢咯。 系， 即系可能佢真系真心觉得我想怼佢，但其实唔系，因为你都唔觉得我系怼你，即系我想知咁解啫嘛。 明白。 即系我想问翻当事人就最好噶啦，唔通自己幻想咩？系咪？ Knapple 闹 Sharon 嘅话，你识呢啲嘢，证明唔系港女。Trumpson 话你啊 ，Larry Chang 女王时常用电视机扮次官。睇到我燥晒， 咩用电视机扮次官？ 系咯，唔明喎。 可唔可以具体讲啊？ 系咯，真系唔明喎。 呢啲我唔明啊。喂，咁咧系啦，有人催你讲鬼故啊。嗱，我头先讲完去旅行啦，咁你系咪有个酒店房 旅遊嘅經歷先？ 其實係 美房， 你頭唔係美房嗰個已經肥咗㗎啦， 嗰個已經係好靈異㗎啦嗰度。 唔係，其實頭先你講，即係頭先你去開日本，咁我諗起日本嘅鬼故咯、 嗯。 因為嗰陣時我去日本嘅時候都有啲親身經歷嘅。 嗯， 係啦，咁話説即係嗰陣時我以前個男朋友啦，咁佢個細佬咧就喺日本嗰度生活嘅。咁佢就喺嗰度，即係都做嘢啦。嗰邊就你知喺嗰度做嘢，佢都會俾個宿舍你噶嘛。咁佢咧嗰個宿舍咧，就其實係即係好得意嘅。日本嗰啲宿舍都有少少似香港式嗰啲咧，即係有幾即係都有成七八層咁樣啦、嗯，一間間咁樣。 即係似公屋嘅。 我覺得有少少似啦。咁跟住佢咁佢住其中一間啦。咁其實裏面又唔係好大嘅、嗯，一入到去咧就門啦，個門咧有少少似一啲公屋咁啊，佢有個信箱口，咁冇鐵閘嘅，咁跟住入去咧一條好短嘅走廊，咁就有一個廳仔，咁啊幾間房，其實好細嘅啫。咁我未去呢間，即係未去日本之前咧，就聽聞過咧，即係佢哋有個鬼故啦，就係話佢哋喺嗰度咧。佢細佬入去住嘅時候咧，就其中一間客房咧，咁埲牆嗰度咧就有笪水跡。咁當然啦，你見到有水跡，你都係揾嘢清潔，抹咗佢啊，抹咗佢啦。咁但係嗰個水跡咧，就越抹就越現一個人樣出嚟。 咁黏呢啲咪得咯，其實。 嗰陣時未興黏呢啲嘢嘅，同埋佢嗰個宿舍應該唔搞得咁多嘢。咁跟住越抹越現嗰個人樣，咁跟住咧再過多一排咧，嗰、那個人嗰個樣直頭係一個好似日本嗰啲肥佬武士啊，即係嗰啲咧， 即係中間扎個嘢，即係睇光嗰啲， 係啦係啦嗰啲， 即係打雙 膊雙膊手嗰啲款啊， 係啦， 伊康達， 係啦，佢直頭現咗個形出嚟，咁跟住咧我哋未去之前咧，佢嗰個媽咪都過日本探過啦，咁就係咪講到咁靈異啊？咁就去佢間客房度睇啦，點知真係即係佢哋描述翻嚟話真係冇嘢㗎，唔喐咯，就咁一個樣咯，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跟住之後咧，佢哋話個方法就係點咧？就係話用個櫃遮住佢咯，即係唔好俾佢睇到個水跡咯。咁嗰次咧，我就去佢屋企啦。咁到我去佢屋企啦，咁跟住原本就即係日頭都冇乜嘢嘅，咁但係因為香港生活你知嘅啦，你冇點零兩點三點都唔瞓㗎啦，咁你知日本一早就瞓曬㗎啦，八點已經冇地方去睇嘢啦，咁跟住我就好悶啦，咁八點鐘哇喺間度又唔知喺度做乜啦，跟住喺度玩下啲遊戲啊咁樣啦，咁到十一二點，咁佢哋因為日本即係佢細佬同佢老婆咧就瞓覺咧。即係同埋個僆仔瞓覺噶啦，咁唯有開電視睇啦。咁嗰陣時我就自己一個咁樣開電視，熄曬燈喺度開電視睇。雖然唔知佢噏乜，但係都有個畫面睇啦。我又瞓唔著。咁我突然間睇睇下電視，咁我聽到門口好似有聲喎。咁我以為夜晚好大風啦。咁跟住，但我諗下，咦？我記得嗰、那個我聽到係咩聲咧？係一啲好似一啲鐵啊鐵夾嘅聲啊。咁我覺得奇怪，我諗諗下，咦，好似頭先道門嗰個口係應該唔似我哋香港公屋話會整啲人力落去，冇噶嘛佢哋。咁、我喺度諗，咦，嗰、那個點解會有個鐵夾聲？咁我裝咯，咁出面冇嘢嘅喎，即係個門咯。咁跟住， 我哋夠膽走出去裝。 因為我嗰時冇意識諗嗰啲嘢。 我以為頂咗個鐵夾。 係啦，係啦。 以為係咩嚟啊？ 咁跟住咧，我再坐多一陣咧，就越嚟越大聲啦，嗰、那個鐵夾，即係嗰、那個。嗰啲喐動嗰啲聲音，係啊，我覺得好似龜咁，係啊，咁跟住咧我就哇驚啦，開始咁跟住咪熄電視瞓覺咯，咁第二日我就發燒啦，開始係啊，我發燒咗成差唔多成三四日㗎都。 鐵夾同發燒有咩關咧？即係你懷疑？ 我懷疑係即係嗰啲嘢，因為通常咧 係你好驚嚇先其實。 其實係驚㗎，因為佢好似越嚟越行得埋，咁我咪即係即刻熄電視瞓覺咯，咁咪即刻啊攬住我男朋友瞓覺，好驚，咁但係佢又聽唔到喎。 哦， 係啊，咁但係因為通常即係好似佢哋法科講咧，就係話你見到一啲靈體，咁會好容易，如果你時即係嗰個時運唔好嘅時候，就會 病啊 病咯，係 啊， 啊好慘啊，病咗幾日啊，咁剛去迪士尼都冇心機啊，係啊， 咁迪士尼嗰啲全部都係著曬鐵甲嘅喎，其實 咁佢唔會嚟我屋企嘅，我唔會嚟宿舍嘅。 咁你病都住迪士尼啊？ 冇啊！佢哋成班去，我又冇理由一場嚟到唔去啊嘛。 好辛苦喎，俾錢真係。 係啊，好辛苦，我直頭冇心機玩。 喂，我想你講完未啊？呢個 嗯，講完噶啦。 我想問下 Ben 師兄咧，即係係咪好多靈體咧會寄存喺啲公仔或者一啲 有眼有鼻嘅嘢度，即係例如迪士尼嗰啲嘢。 其實會，其實好多都會，即係等於唔好話迪士尼啦，你香港都係嘅。點解我哋話有啲神像啊嗰啲咧？一定要最好話揾師傅開光咧，因為你開咗光係真真正正請個神嘅到咗呢個像裏邊。 哦，即係就以免佢俾人亂入。 所以有啲人就係話成日都話，喂，我買個神像翻嚟唔開光唔成，走去上香咧。其實你因為你會有人上香有剩啊，佢更加會令到一啲遊魂野鬼啊入咗喺嗰度。我喺度受香火啫嘛，佢自己喺度食啫嘛，你其實都唔知道拜咗啲乜。咁你話好似日本嗰啲，你話好多一啲靈體啊，好中意寄居喺個公仔度，其實佢都係揾個地方去住咁解嘅啫。都係佢都要揾個地方噶嘛，佢都想有一樣嘢佢可以喺裏邊寄居到。 有人注目到咯， 係啦，要人寄居到喺裏邊咁咯，起碼都係。 嗱，我覺得係咁嘅，因為我都反覆咁諗過唔係靈異嘅嘢，即係唔係靈異嘅嘢個角度啦。就係、是、其實任何人。要注意嘅嘢咧，有冇眼係好重要喎。即係譬如我見到支咪咁樣，我唔會聯想佢有靈魂噶嘛。咁所有有眼嘅嘢咧，就會覺得佢係有靈魂嘅。咁譬如日本神道教咧，佢我覺得最高深同埋對我嚟講咧最超然嘅，佢碌木都拜嘅喎。 佢乜都拜 的。任何嘢都係拜 嘅。係啊， 動物啊，成，我覺得哇，呢啲咪大愛咯。即 係 萬物有靈 喎， 咁但係其實其他東南亞地方咧，就所有咧有眼嘅嘢咧，都同鬼神有關。你有冇留意啊？ 可以咁。 無論一張海報都係啊，有啲人咧驚慌到見到張海報，硬係望住我。 唔係，其實如果你話你望海報嗰啲係誇張，其實呢啲係你心靈上 的，我覺得呢個係心理學嘅問題。 心靈上有啲人佢好似你話細細個，可能你可能你以前細個睇過一啲可能。電視啊，知道公仔會喐啊，咁樣你可能你根本上你個人已經係有個潛意識，一見到個公仔，覺得佢裏邊啊會唔會喐嘅咧？ 嗱，早期咧，我覺得咧呢啲純粹係心理嘅問題，我唔覺得會有鬼。你見到個嘢咧，只不過你自己諗多咗。 諗多咗。 但係後來諗，即係我漸漸即係知道我知道神道教之後呢樣嘢之後咧，其實唔係冇可能嘅喎，即係樣嘢本身。都有個力量喺度，咁佢自然會成為一個。 咁實會有，你每一樣嘢，你就算一張台，佢都有個力量係幫你過嚟佔住你，我嚟寫嘢擺嘢，呢度都係佢嘅， 咁所以 佢嘅嘢嚟噶嘛。 所以咧就配合咗我之前諗嗰個心理嘅問題。如果你一個靈，你想人哋注意你嘅話，我梗係揾啲有眼嗰啲，我先有個媒體可以同你 望住你咁樣。 係啦，先至會有交感噶嘛。咁啊完美解釋咗，其實即係。嗰啲所有啲叫啲人唔好擺公仔，尤其是特別驚嗰啲人咧，哇！你房擺滿曬好精靈，即係好好精靈嘅公仔咧，你肯定不停咁見鬼。因為我係鬼嘅話咧，我一定喺佢度啦。因為我同你，我令到你有感覺啊嘛。 同埋你，如果你不斷望住你都亂諗嘢咧，其實你個潛意識個精神上已經係叫緊嗰啲嘢嚟埋你呢度啊。係都會有呢樣嘢。 因為我舊時女朋友咧，佢間房咧。有一次突然 間 一掃光啊，將所有嘅公仔。 點解啊？ 原因咧，佢就係有一晚見到所有公仔都企起身。 係咪發夢咋？ 嗱，我開頭都以為，即係通常人人都係咁氹佢 嘅。係啊， 佢話扯佢頭髮添，直頭企曬喺牀度行。有啲瓷器嗰啲細細隻鐘鼓嗰啲咧，哇！ 我最驚嗰啲啊！ 我諗起都毛骨悚然啊！哇！而家即刻毛骨悚 然。我幾威曬雞皮啊！真係。 嗰只好恐 怖。我真係。 腳都起埋，因為咧，我諗起咗一啲中古嘅公仔咧，即係佢嗰種雖然話眼神接觸，但係佢哋好用去用死力嘅時候咧，即係細細隻，你知唔係好多力嘅，但係扯到你頭髮好痛嘅。即係我細個我雖然未發過呢個噩夢，但我細個對呢啲細細隻嘅中古嘅公仔咧，都充滿恐懼感嘅。嗱，我冇睇過 Stephen King 嗰啲類似呢啲公仔嗰啲鬼戲。但係呢樣嘢就唔知點解生喺人嘅心嗰度，就係因為嗰隻眼，我覺得，即係你當你望入神嘅時候，你覺得有生命嘅時候，但其實可能真係有咧。如果唔係，點會令到你咁驚咧？咁咧，我就係發過一次夢咧，就係我自己變咗個公仔。當我200過身嘅時候，我未去過殯儀館，未簽養遺用，我睇完之後發咗一個禮拜嘅夢，不停咁樣跌自己變咗公仔喺個山墳嗰度爬。爬上去唔知咩有條梯啊，即係佢山墳大到咧，好似你仲有古墓咁大啊。咁我個人變到好細粒啊，咁爬爬見到底啲一樣咁細粒嘅人，咁嚇到我即刻撇噶，就醒咗。咁所以唔知點解 係咪好真實啊？咁講 好真實噶。唔知點解咧，即係某啲人啦，包括我啦，同埋我以前女朋友更加勁啦，有個體感添。佢話直頭喺個屋嗰啲窗邊啊，一出攞成班人喺度遊行咁樣行，即係好似睇。 睇呢個 環 球旗艦，唔係睇呢個教父嗰場喪禮咁， 嗯， 即係啲人一路係咁行過， 呢啲樣好多人都有講過，啊，尤其是你譬如以前香港以前戰亂嗰陣時咧，即係日本仔嗰陣時嗰啲事，好多一啲行刑場啊，或者死過好多人嗰啲地方咧，好多人都見到，即係出名嘅，你譬如好似以前金鐘啊，好似金鐘嗰度啦，咁啊大埔有個叫做太和嗰邊嗰個村啊，雲頭塘村啦，甚至乎你好似近住 何文田，冇錯， 但係而家嗰度拆咗㗎啦，以前嗰度都係啲公屋嚟㗎嘛，拆咗 外文啊，嗰度叫山谷村， 係啦，我唔記得咩村啦， 直頭係呢個猶太人嘅墳墓嚟， 冇錯，就會經常性一到夜晚就話見到一大批人喺個操場啊，喺下邊啊，喺度行啊， 我話埋俾你聽，岸船洲都有。 岸船洲上到去咩？ 因為我以前玩仙劇笛啊嘛，咁我哋專仙劇笛，仙劇笛嗰度就有一個地方俾我哋可以入去玩噶嘛，即係喺度過夜嘅，有個軍，即係嗰啲叫軍營啦，唔係營啊，係三層嗰啲嘅叫咩？係啦， 即 係 嗰啲 camp 啦叫做。 係啦，咁嗰陣時喺嗰度我哋成班都遇過咯。 遇乜嘢？ 係 點樣嘅？ 嗰陣時記得我哋去 camp 啦，因為嗰陣時即係仲係英國殖民地時候，我哋可以去噶嘛。咁我哋成班都係十幾人要報名，咁啊禮拜六、禮拜日出翻嚟。咁跟住咧，我哋嗰晚咧，其實嗰陣時我哋有成差唔多十零個啦，有男有女啦。咁開頭我哋入去個晏晝嘅時候冇事嘅，咁但係咧好得意喎，差唔多五六點嘅時候。因為地下咧佢有個洗手間嘅，個地下嘅洗手間就唔俾我哋去嘅，因為有洗衣機嘅。咁但係我哋成日聽到，哇個洗衣機成日洗衫，洗乜嘢咧？洗乜 Q 咧？我哋成日喺度諗。咁但係佢嗰陣時話明唔俾我哋入去噶嘛，因為嗰陣時我哋有啲leader喺度就唔俾我哋入去噶嘛。咁當然佢哋走咗，我哋梗係入去啦，唔理啦夜晚。咁總之就成日聽到人洗衫，就我哋又好好奇洗乜嘢啦。咁但係二樓嗰度咧就有我哋瞓覺嘅地方啦，有啲課室啦，咁同埋有男即係有廁所，因為佢。男軍營嚟嘅冇分嘅，咁所以我哋自己分男女啦。咁到夜晚啦，咁我哋嗰啲阿頭走曬啦，咁我哋就開始曳啦。有三層嘅，咁其實佢嗰度咧有一個看監嘅。嗱，我先講明啊，嗰時依啲咁嘅軍營係唔會有 CCTV 噶嚇。咁有個看監就應該喺三樓嗰度，佢又唔會落嚟嘅，佢唔會落嚟理我哋嘅。咁好啦，佢哋走咗之後，我哋開始曳啦，喺洞嘢度捉伊恩講鬼故。咁我哋開頭咧。講鬼故嘅時候咧，就聽到有一班人喺出面操嘅，咁即係當然都係好驚啦。但我哋都唔敢望出去。咁依個都唔係重點，因為都冇咩嘢發生。最重點發生就係我哋開始玩捉伊恩嘅時候咧，咁我哋喺我記得喺二樓嗰個走廊嗰度咧，有個好大嘅雪櫃。你知軍營嗰啲雪櫃好大噶嘛？咁佢哋唔知喺度抄雪櫃啲乜嘢，咁就打爛咗嗰個雪櫃最底層嗰度開生果啦，嗰、那個上面係啦，打爛咗個上面嘅玻璃，咁跟住我哋話死啦，打爛咗，咁 闖 我啦，會俾人鬧噶嘛，咁但係當然係好細聲嘅，嗱聲閂雪櫃啦，阿伯唔知啊咁樣，咁跟住我哋即刻派一個人上去，喂睇下阿伯及唔及到啊咁樣講，咁跟住咧後屘咧佢哋面青口唇白落翻嚟嘅時候咧講話，你知唔知咧阿伯咧唔係啊，佢對住塊鏡自己講嘅。自己講話班僆仔又打爛雪櫃啦！ 哇，就知道 係啊！但係我哋嗰陣時係冇可能知噶，因為冇 CCTV 同埋佢係最頂嗰層，同埋我哋係喺我記得係一樓定二樓之間嘅，即其實個距離好遠嘅，佢冇可能睇到。但係佢哋話佢上去係望住塊鏡，自己喺度講話我哋打爛雪櫃。咁好啦，到最尾我咪話嗰個洗手間成日都有嘢洗啊，同埋仲有記得係滴水啫。咁因為嗰晚我哋覺得好煩。咁亦都派一啲男仔入去睇，其實裏面個洗手間係冇人係洗過衫，同埋係一啲水都冇嘅，係啊，但即係就係成晚就係咁樣古怪怪咯。 你知唔知岸船洲係咩地方咧？本來 岸船洲係咪都係 嗱？以前咧就軍營嚟嘅，唔係火藥庫，即係軍火庫嚟嘅。咁除咗軍火庫之外咧，佢仲係一啲。類似黑帝人七三一嘅一啲實驗室、實驗，但就佢冇具體記錄過。 嗯、 但係咧，以我所知咧，嗰度有好多稀有物種，有青竹蛇，有羊，有好多唔同嘅動物喺嗰度野生嘅。我點解知道呢？因為我以前咧有個聽眾叫阿譚，我朋友嚟嘅，佢而家住嘅地方咧，以前未填海之前咧，嗰度我細個就坐泥灣嘅。 我專登問車個望遠鏡望佢安全洲，因為嗰個最近嘅。 嗯。 嗰陣時未有車路噶嘛，我見到羚羊啊，直頭係長角嗰啲啊。香港 魔鬼咁樣 嘅，係啊，冇人冇人，香港從來都冇呢啲動物噶嘛。 嗯。 咁後來問好多人啦，啊點咗咁啱有個街坊咧，佢又做嗰啲貨櫃船去起卸嗰啲嘅。 嗯。 咁咧有嗰度已經有一個細嘅貨櫃碼頭，佢話佢落過去睇，佢話好多唔同物種，青竹蛇、羚羊、綿羊，好多以前就係用嚟做實驗嘅動物。 喺曬嗰度。 喺曬嗰度。咁英國佬走咗之後咧，就有好多自生自滅咯，變成野生。 哦， 咁死得就死咯， 即係由得佢喺嗰度。 係咁，所以咧，我又聽過另外一啲網台節目咧，就講原來日本仔打仗嘅時候，就嚟中國嘅時候咧，除咗731有文字記載係知道，即係俾人踢爆咗佢做呢陣之後咧，原來廣州嘅規模都唔少。 係啊， 原來廣州嗰個人體實驗嘅規模係大過黑龍江添啊！ 唔係啊，真係好恐怖嘅咯。 係啊，佢規模仲大啊，因為南方人咧好多時即係好勤力，要打工一招冇入去嘅，咁所以佢哋就用呢招咧，就揾咗好多 sample 去幫佢做呢個毒氣實驗啊、皮膚實驗啊嗰啲咯。 廣州係啊，邊度嚟㗎咁？ 佢話近珠海，唔係近海珠橋附近。沙面啊咁嗰啲啩， 規模仲大，真 係 好恐怖。 係啊，因為其實所以今日嗰啲中國人啲大媽咧，去搶購嗰啲藥咧，佢係攞翻啲尊嚴嘅啫嘛。 嗯。 因為以前中國嘅同胞咧，即係佢為咗去發明咁多好嘅藥咧， 嗯， 咁佢梗係去搶翻你啲貨啦，即係咁樣諗啦，即係講笑啫。咁但係其實咧貢獻真係非常之大咯。 嗯。 即係原來我有一次睇National Geographic 啊嘛 ，Discovery Channel 就攞咗日本仔731嗰啲記錄。根本美國嗰啲醫生咧就唔明佢寫乜， 嗯， 即係翻譯好曬噶啦。但係咧，美國嗰啲醫術咧，即係嗰啲醫學界咧，就用數據、用實驗嚟做基礎噶嘛。 嗯。 但係佢話日本人咧用感覺嘅喎，個醫生個感覺，譬如你有幾痛啊，咁咧可能用1度至10度啊。咁但係我哋用埋好多無聊嘅形容詞咧， 嗯， 鬼佬睇極都唔明。最後咧就交還翻俾當時嗰個日本人。咁咧，而家嘅大政制藥啊，嗰成啊，攤分曬呢啲咁嘅重要嘅資源嚟整咗今時今日嘅藥咯。所以日本嘅藥係好奧妙嘅，佢， 嗯， 同西藥又真係好唔同嘅。 嗯， 你俄羅納英已經難解釋啦，點，嗯，會查咗落連拉都冇，即係連結焦都唔結就會好得翻㗎？ 俄羅納英高 係咯， 同埋喇叭牌嘛。 係啊，喇叭牌直頭要嚟打仗。彈軍嘅時候唔會肚屙嘛，食菜都 係啊，好過 即係佢哋其實好多呢啲咁嘅資源嘅。 即係其實佢就攞咗以前即係中國人嗰啲實驗，跟住而家就嚟攞翻翻嚟再發明啲嘢。 係啊，係啊， 嗯。 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唔擺嗰個家國嘅仇恨咧， 嗯， 咁其實中國人都幾有貢獻嘅呢方面。 好慘咯！ 好慘啊，被逼噶。 係咯，離曬譜。 係咯，喂，讀下先啊，都夜啦。 嗯， 讀埋呢串咧都差唔多啦。 好啊！ 如果下次大家覺得阿維你再想聽佢多啲魔咒傳奇咧，或者再同佢約佢。 好啊 ！Sharon M. Knappel 多謝，我唔識嘢嘅，都係旅行時知翻嚟嘅見聞咋。 哦， 氣迫銀河探長得罪人多。 唔係，即係，但係唔知點解罷工啊！讀到呢度，佢都唔想讀啊。 系喎，你教佢 成根白冇啊，冇啊，唔关事。但系呢句死都唔肯读，再试下先。哎呀， 佢真系唔俾你读喎。 系咯，有啲灵异嘢。我话得罪人多，即刻部机都帮我。真系唔读，但呢个真系佢嘅风格。咁我读啦，佢唔读冇办法啦。但真系罢工。 系，好得意，佢读到呢度真系。 系咯，停咗唔读。 啊，都系仲唔读？日本呢度咧啊，讲咩咧？阿 Sharon， 我唔明你讲乜，咁啊到阿 Larry 啊 ，Larry Chen 即使器官不能到现场，在家里用手机连接，女王就用电视。David Lee， 阿维原来咁大胆嘅 ，Lotus Zero War 拍文 Keith Hall 探长 Sharon M 感觉到有人接近吗 ？Larry Chen 系女王先至想到， 想到咩咧？又罢工啊！讲到呢啲咁嘅敏感嘢。 唔理出 女王先至想到咩咧？你又讲一半唔讲一半，我点知你想点啫？ 次官好似电磁声，又听得唔太清楚。我睇一睇就冇兴趣睇落去。副声框我冇听 forum 好耐，好怕萧公子懒有抑扬顿挫。 细 声讲大声笑，唔知佢讲乜，又怕女王样样嘢都系权威。逼银喝成药爷瞓紧系病啦，有冇到我清屎？食补应丹就得，上啱大人食补应丹咁搞笑。 What is Zero Toy Story 中古版 Larry Chang 小泉八王在日本很神人，遇到日本妖怪神秘学有兴趣，必须要去看看。 上 啱我瞻仰好多为用，完全冇嘢喎。What is Zero 离线 Tracy Lam 女王唔讲政治都获， 都 OK。唉，你唔好喺度讲人哋个台啦，不如嘛？ 讨论翻我哋讲， 因为我自己喺度冇所谓，因为咧我始终都系嚟自嗰啲台咧。咁你同我讲，但系有嘉宾喺度咧，就不如讲翻集中今日嘅话题啦。读到边度？神道教 系 咩？教冷气都未讲咩？日本坟墓呢个位又点？ 咪有翻啦？ 我唔知讲乜。 凭呢张 l 女王讲咩都唔掂，净系攞住个遥控教冷气 level。 神道教万物有灵论，次官成日讲，探长话呢啲咪大爱咯。Can't agree more。探长往往可以将啲嘢融会贯通，但点解小时候读书咁差？真心问，唔系串探 长，唔使惊我玻璃心嘅。 英军军火库年代，我都有一排因工作关系成日要去，不过系潮湿到五点，所以冇咩睇到。 哦、 Larry Chang 和摸猫，哈哈哈 ！Herbert Chan 探长，早晨。香港歷史系列是你作品嘛？ 梗唔係啦， 係亞係亞 Sharon M 昂船舟好多動物，好想去睇下。 而家我諗冇啦， 冇啦。 東平洲就好多傳聞。 啊！但我上次東平洲咩都冇， 冇曬。 我仲專登喺個碼頭挑機啊， 係咁講鬼都冇啦。東平洲 係因為人氣 人多，唔係啊！你有啲地方你人多咗， 遊人多咗， 遊人多咗嘛。 係咁，但係平時啊，人都冇隻嘅喎。啊，硬系 Larry Chan 呢度又唔到啊！你系讲紧， 想问一下， 想问一下一集系精神病医生好正，喂，但系嗰集个 hit rate 好低喎、啊，因为我曾经买过 studio 咧，揾咗精神科医生上嚟讲，佢有咩都唔肯讲，又专业啊嘛，即系唔会陪佢癫嘅，咁所以我都几乸嘢啊嗰次，但系多谢你，多谢你欣赏啦，咁 anyway， 哇，全部罢工。東平洲冇乜特別，好耐之前都去過，我都覺得係。咁啊，你睇下個猛鬼 studio 東平洲講鬼故，嗰、那個人講嘅鬼故幾好聽。 嗯， 係啊。 佢講嘅屋企咧，有個長期有個細路仔靈喺度。 係。 我上去第一時間， 嗯， 冇夾定，我就問佢：咦，我喺嗰度喎，我聽到聲。 你 feel 到啊？ 我 feel 到，我就坐喺 sofa 就喺個司令後面。 嗯。 佢話：唉，得啦，唔搞你嘅。知道噶啦，唔使講。我先驚啊，咁老定。咁佢話咧拆樓嘅時候咧，佢咧臨 pack 曬嘢，最尾嗰日就喺張書台度，即係 pack 整張書台，就突然間諗起佢。嗱，不如你用一個唔好嚇我嘅方法，話俾我聽，我點樣安置你啊？ 嗯， 即係睇下幫唔幫手啊。咁佢第二朝瞓醒，無端唔知邊度抄一張相出嚟，全家福。黄晒嗰啲咧，哇！听到你有几惊， 咁恐怖啊！ 但系张相唔系好邪嘅， 但系嗰张相唔系佢， 唔系佢嘅， 唔系佢嘅，即系以前流落， 唔知佢抄出嚟，唔知佢揾出嚟嘅，唔系人抄，得佢一个人住啫嘛。 吓， 哇！咁跟住佢衰到咧，佢冇搞到咯，因为好惊，惊得滞啊，就冇理佢走咗咯。 咁似嗰啲咧，就好似以前啲西片咧，喺啲大屋度發現咗以前嗰家人嘅相。 但你唔好叫人哋幫你，你唔好話幫人啊嘛，頂！ 講完之後又唔理人， 走數。 一瞬間真係黐咗你翻屋企。 我即刻同佢幻想咧，我話你又搭車見到個地盤有個懸浮嘅僆仔望住你，然之後就拆咗樓都走唔到，就因為你。如果大家想聽下呢個鬼故咧，就請你上去猛鬼 studio， 唔知有集東平洲講鬼故。 嗯， 嗰個人講得，佢講得好好聽，其實真係，即係佢講故事嘅方法好好，好過多多聲。咁仲有 又有一個講第二個人的台啦，佢都一樣唔聽嗰、那個，因為好多原因啦，扮明白咁樣，係咯，差唔多啦，喂，亦都唔好 hold 住啲嘉賓咁耐啦，人哋要瞓覺噶嘛，雖然我就未必瞓得著，牙痛都。 系啊，你好辛苦，因為咧佢好明顯眼掌腫咗。 你係因為有傷口啊嘛？ 個傷口好勁大，咁樣熬喎。嗯。咁啊，鉗咁樣熬個頭喎，嗰個護士就揸住個頭 啊。好恐怖 啊！好恐怖啊！ 係啊。 咁啊，所以咁唔好再大家瞓啦。咁有嘅時候咧，呼籲一下大家記住就唔係，哎呀，我冇出呢、這個，今日有嘉賓唔出，平時都出埋，就希望大家 subscribe 呢個 channel 啊。 嗯。 咁咧，因為訂閱咗咧，如果你係撳咗個鈴咧，即係嗰個鐘咧，佢就每次去 live 嘅時候都會通知嘅。 哦。 咁所以咧 ，subscribe 真係就爭好遠嘅。 嗯。 因為而家呢啲咧爭頭位嗰啲朋友咧，佢就裝咗個 subscribe 裝咗個鈴咯。 嗯。 咁所以每次有節目咧，佢哋都知道嘅。 嗯。 咁啊，多謝你支持先。咁同埋尤其是更加要多謝咧，有Super Chat 嘅朋友啦。咁 Super Chat 咧又美觀。又實用，又好睇，又精神咁樣，即係希望大家係啦，希望大家都踴躍支持，搞下氣氛啦。咁人嘅用手水早啲休息，好啦，咁多謝嘉賓先。 好多謝曬班長， 多謝你叫我嚟， 好，下次再見。 好，拜拜。 我哋一齊住美房。 我得嘅咧， 我去表望下你两个会唔会有啲咩变化？ 越嚟越肥，跟住两个呢度真 系会逼咗我入唔到镜咯， 爆镜 系咯。OK， 好，再见。 好，拜拜。 拜拜。 Stage Tube Radio 节目内容只是主持的意见，不代表 Stage Tube 立场。